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啦，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泉乐喺朝早准时就已经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啦噃，咁啊出边十九度嘅气温，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四，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咁啊空气啊算系普普通通啦吓，又唔系话好差，又唔系话好好，咁啊希望你都会唔会今日都系谂住唔系好差，又唔系好好啊度过咧咁样，唔得嘅。我哋要谂一样嘢，就系要谂，觉得今日会系好好咁样去到度过。每一日咧都有啲期盼，人咧先至会有快乐嘅感觉，同埋会有进步噶。 晨光每日一格。 虽然有时天气咧有好有唔好，唔好嘅时候我哋要当系一种嘅锻炼，当系一种嘅经历，又或者有啲人会咁讲嘅，落雨天咧都系一个好嘅角度去到望嘅，因为有雨水啊，明天先至咧会放晴。虽然今日可能喺你嘅工作入边，会觉得唉有好多好沉重嘅工作，好残酷嘅一个现实等紧你，明天又系好残酷嘅一个现实又等紧你。不如咁啊，我哋俾自己最多两日，定系一日，定系一分钟好啦。俾自己觉得残酷等紧你，但系我哋仍然期盼住一分钟之后，明天定系后日一定会放晴咧。我哋虽然咧就唔可以令到每一个人咧都系非常之正面，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可以集合我哋嘅力量，令到每一个人咧都可以有目标、有希望。人如果连埋最基本咧，感觉到自己喺阳光底下生活嘅力量，那个意愿都冇嘅话咧，你就好容易每一日都喺五里云雾入边，觉得好惊吓，觉得咧就系好失败嘅感觉。人最失败系啲乜嘢呢？见唔到阳光，同埋人最失败嘅唔系失败本身，而系放弃。喂，朝头早咯，不如试下即刻起身，唔好再赖床。起身，起身，起身，起身。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有白元浩。 阳光下的我们穿着布鞋，戴耳机随节奏，大步向前。有太酷，仿佛是在对我们说，你别太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别告诉我你不心痛，在每个带刺的字的背后，有一个孤单的嘴。 入面是一种叫做灰灰暗暗的感觉，希望你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会有一些快乐和阳光的感觉。阳光下的我们，阳光下得我们先啱。 是曲婉婷，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怎算起翻身。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是有个记者访问两个工人的。个记者问第一个工人，你在这里做什么啊？那个工人就答，我啊，我咪成个奴隶咁啦，斗少少人工就喺度系咁砌砖啦，浪费紧自己生命，砌完一块又一块。记者之后就问第二个工人同样嘅问题，个工人就答，我啊，我好好彩啊，搵到份咁好嘅工，我仲系啊呢一栋咁靓嘅建筑嘅重要一部分嚟噶，我帮手将啲砖咧砌成咁靓嘅杰作嘅。其实他们说的说话都没错。事实上我们在人生之中见到的就是我们想见到的部分。如果你想搜寻的是丑陋，一定都可以找到很多。如果你想找的是人家的过错，或者是你自己的过错，甚至是整个世界的过错，你当然可以找得到啦。不过反之亦然，如果你能够在平凡之中寻找不平凡之处，就好似第二个砌砖工人咁，佢喺砌砖之中见到佢帮手砌出嚟嘅大教堂。同一样嘅事情对某啲人嚟讲可能系苦差，但系对另一啲人嚟讲可能系一件美事。咁就即系话呢个系心态念头嘅问题。喺好多事情当中，个关键核心就系喺心念嘅力量。一个积极正向嘅心念嘅力量，可以引发好多平凡之中不平凡嘅神奇力量噶。 翻多少山丘，风发过，躲不开这生存欲波。啃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 凭我失去， 拼了所有。红向灯口，听到心里鼓声穿透，红向灯口。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嚟到星期四早上6:22嘅时间，我今日朝头早好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小小嘅故事。有一对嘅夫妇，佢哋带住自己嘅小朋友排队准备咧，就去一啲主题乐园嗰度玩。咁小朋友当然哇，系好开心，好兴奋啊，系咁样到好雀跃啊，希望可以快啲入去。喺佢单纯嘅眼神入边咧，充满住咧就系期盼。佢嘅父母亦都完完全全感觉得到咧，啊，佢呢一种嘅喜悦。面上边咧都出现咗一啲好欣慰嘅神眼神啦，因为佢哋一家人咧，其实生活一直以嚟都比较上困苦，储钱储咗好耐，先至咧就系可以有足够嘅钱，有足够嘅金钱俾一家三口咧去到入去呢一度公园嗰度游玩。好啦，当佢哋排队跑到准备入场嘅时候，俾钱啦，咁当然啦。店员就同我哋讲：欢迎光临啊！一共咧就系60元啦，咁样60元咧对以前嘅人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数字嚟嘅。咁啊入边亦都系可能有好多人嘅心血喺度，储咗好耐先至可以储得到呢60元。突然之间啊，爸爸妈妈只眼碌到好大，佢哋喺度话啦。60元，点解会系60元嘅？乜唔系40元咩？哦，原来佢哋一直以嚟咧就将呢一个嘅入场费嗰个数字咧搞错咗。爸爸好紧张咁样，啊，原来公园加咗价，佢哋自己都唔知道，揾咗好耐，点可以突然之间再变多啲钱出嚟啊？喺呢一个嘅时候，身后边嘅一个男子。在很多人面前拿了一张的现金放在他的手上，跟他说，喂老哥不要找了，这就是20元，你拿去吧。这一对的夫妇他们面都红了，很尴尬。丈夫就说到了，不用了，真的不需要啊，这些钱都不是我们的，我们不会要的。于是乎太太就低头跟自己的仔仔说，我哋今日咧唔去呢个公园嗰度玩啊！我哋第日再嚟啊，好唔好啊？咁样小朋友听到之后，佢就唔会知道发生乜嘢事，佢净系知道今日冇得佢玩，佢梗系相当之唔开心啦。喺个地下嗰度掠，又喊又叫，点样都唔肯离开。父母见到呢一个嘅情景都唔知点好，入唔到，走唔到，好多人望住。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位女士，她走了出来，她拿着20元，她望着这一对的夫妇，她就将这20元放在爸爸的手里面，跟她说，先生，这20元是你刚才跌了的。丈夫有少少的迟疑，她就说到，我跌了的？这位女士，她微笑很坚定地说，是啊，我很肯定是你们跌的。因为我头先睇到呢一张嘅钞票喺你个袋嗰度跌咗出嚟，于是乎一家三口就顺利入咗场。事后呢一对嘅夫妇紧握住呢一位女士嘅手，好感激同佢讲：你嘅尊重对我哋嚟讲系非常非常之大有意义噶。好多时我哋谂住帮人嘅时候，会唔会从来都冇谂过人其他人嘅感觉同埋感受呢？可能第一位帮这一对夫妇的男士，他拿着这一张的20元钞票，令到受惠的人觉得有一种羞辱的感觉，而后者才是真真正正让受惠者身心都觉得是一种恩惠。在帮忙别人施恩行善的时间，我们原来我们都在不断磨练我们自己，磨练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羞惠，磨练我们对其他人的尊重， 磨练我哋慈悲嘅心，磨练我哋懂唔懂得提升自我品德。我哋会唔会洗去我哋对其他人特别嘅眼神、眼光、特别嘅态度，攞个善心出嚟真正帮人 呢？已经一天手脚麻痹，已紧有呼吸，忍不在家。已经三天感觉胃痛，看一只乌蝇乱上棉花。已经七天打断联络，见手脚上车失去电话。我都开心因你颓废，沉沦欲干中，不要向上爬。第一千天未趁洗澡，沉迷在你信徒，还个死亦在污浊。直到大爱慕，肮脏相爱几好，看破的眼睫毛，就到令人呕吐，无言地控诉。懒得梳的打结头发，缺少你消失，打理动机。懒得清的琐碎垃圾，要跟我失缩于一个做自己。懒得修的指甲长度，快进要尖得找过自己。沉于花春死掉玫瑰，无聊地呼吸你残留毒气。第一千遍未曾洗澡，沉迷在你心头，还觉死亦在污浊。不值得大爱慕，肮脏相爱几好，看破的眼睫毛，臭到令人呕吐，无言地控诉。 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听埋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白拳道陪住你噃。而家先听听新闻报道啊！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七间由医管局营运的伏必泰疫苗接种中心，寻日开始为优先组别接种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接种中心视察，她之后在社交网站表示，现时有12类优先组别市民可以在网上预约到中心接种疫苗，合资格人士超过300万。本港疫苗供应相对其他地方充裕，形容香港幸运，只要更多市民踊跃按序接种，就可以为稍后争取恢复两地人员跨境往来和建立航空气泡创造有利条件。林郑月娥又说，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半年前是支持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的火眼实验室，变身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标志抗疫工作进入新阶段。政府表示，星期二共有七人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之后不适送院，其中两名分别79和53岁的男子需要留院观察，其余五人无需留院。送院人士当中，四人接种伏必泰疫苗，三人接种科兴疫苗，他们接种疫苗之后分别出现胸部不适、喉咙肿胀或者不适、高血压和面红、心悸、晕眩、头痛、胸部麻痹等。 另外，昨晚八点的过去24小时，大约有10900名市民接种科兴疫苗。目前累计大约135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其中约121500人接种科兴疫苗，大约9000人接种伏必泰疫苗。据了解，新一期绿置居将会推售超过2000个钻石山启钻苑单位，折扣率50%，预计售价由1180000至3850000不等，平均实用面积尺价7390元，五月接受申请。房委会将同时出售青衣青富苑和柴湾叠翠苑500多个货尾单位，以及8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给绿表人士。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由于启钻苑位置和条件较好，相信会受申请人欢迎。海洋公园主席刘明伟表示，公园重开之后人流好似预期，但在旧有的运作模式下，加上疫情，令财务受到极大挑战。刘明伟出席同保良局的合作计划开幕礼之后表示，海洋公园的未来发展方案要继续开源节流，希望在立法会财委会得到支持和拨款。他又说要积极争取各党派的立法会议员支持。过去几星期有官员和议员到公园视察，反应大部分正面，有信心会获通过，暂时没有其他后备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对不住啊，听了很久的音乐，因为是我自己打错电话的。 好啦，要打翻俾芭比先。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远浩。 你好啊，唔好意思啊，迟咗塔俾你，又搞到啲听众咧等咗咁耐，因为人手有限啊。其实都系我自己推咪咧，同我自己打电话。对唔住啊，迟咗。 我哋有一次咧，俾人知道我哋嘅运作原来系咁样啦。 系啊， 一个人咧，即系喺七点钟之前咧，白元浩一个人要负责晒所有基建啦、驳线啦、打电话啦、推咪啦，乜都系你。 系啊，其实都系一个人噶。我头先点解话打错电话咧？我都坦白承认系我打错咗，唔系打错咗俾其他人啦，系即系唔系乱咁打，系打错咗俾崔杰彤。佢应该冚咗我先。跟住我又再打多两次，所以咧啊，跟住再睇一睇，哎，原来系我自己大懵啊，系应该打俾芭比啊。 哦，咁好彩你都有呢个警觉，而你唔系觉得，咦，佢唔系谂住 cut 咗你线继续瞓？ 系啦，啊，佢而家系应该 cut 咗我线继续瞓嘅，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转头同佢讲声唔好意思先。 哎，冇事冇事冇事， 系， 哎，嗱，今朝咧同你讲下咧，你成日都将呢个讲喺口边咧，你呢排系咪成日讲春困呢两个？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已经克服咗你春困，你见我今日几精神？ 你朝朝都好精神嘅。咁咧，因为咧呢排咧，事实上出边嘅湿气又好重啦。 嗯。 咁除咗话嗰个温度嘅湿气重之外咧，其实人体嘅湿气咧都一样咁重嘅。 哦。 阿妈咧就成日讲话去湿去湿，咁啊煲凉茶去湿啦。 啊、 除咗我饮凉茶之外咧，其实都有一啲嘅身体特征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点样为之湿气重咧？咁，同埋咧，我都觉得喺饮任何嘢之前咧，特别系一啲中药啦。如果你话中成药又好，或者系真系要去到有中药成分嘅凉茶咧。都是建议大家呢去找啲注册中医呢睇清楚个身体体质呢先至去食嘅。 哦，咁我可以点样 check 到我自己系唔系呢一个湿呢？我由细到大我媽都话我系湿嘅。 系咩？咁你阿媽有冇话俾你听点解？ 佢目测见到我啲湿气喺度可能系。 会不会是这样呢？其实呢都有几个身体特征你自己可以留意一下。第一呢就是在皮肤那里着手。就是如果你经常都觉得啊春天的时候呢很痕、哦、或者呢突然之间呢身体的粒粒啊暗疮啊都多了呢，那就可能要留意一下。 粒粒啊，喂，那些粒粒是什么来说？ 通常呢喺啲面上面呢有啲油脂粒啊，咁、 哦、 会可能觉得痕痕地，或者突然之间你觉得呢一年四季淨係春天嘅时候先至有嘅，咁咁就要留意一下囉、 哦、 因为呢啲中医话呢湿气如果喺啲脾胃嗰度积聚呢，就通常都会反映喺块面度 喎、嗯、我有时候我青春期嘅时候呢都有几多嗰啲、啊、你剛才嗰啲油脂粒白色㗎嘛、嗯、又唔係暗疮嚟㗎嘛， 系啦， 咁啊，生喺块面嗰度嘅。好啦，咁生喺块面嗰度，跟住咧，我就成日觉得啦，但系啲人话啲油脂粒，跟住就谂啦，系、咪因为自己肥得滞，嗰啲脂肪咧肥到咧就憋咗出嚟，我有咁谂过噶、 哦。你呢个谂法都几得意啊！ 所以跟住就做运动，又一粒憋咗出嚟，又肥咯咁样。 于是又做下运动， 又做运动。点解越做运动咧？你有阵时即系未必次次洗到面，跟住又憋出嚟啦。咁啊，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就唔系嗰样嘢嚟嘅。 哦，好啦，咁啊，唔知啦。不过都系好嘅，养成咗你中意做运动嘅习惯。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就系靠嗰啲即系譬如块面啊，睇下会唔会有呢啲譬如油脂粒啊，就决定自己即系可以断定到自己到底系唔系呢个湿气太重系嘛？ 嗱，其实咧就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几个特征嘅。嗱、 啊，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你头先咧，你我哋话你会讲嘅两个字咧，你好中意讲嘅都系就系、是、呢个春困。 吓、啊，哦，系喎，春困。 原来咧春困都系关湿气事噶，嗱、 哦， 因为咧如果你体内嘅湿气好重嘅时候咧，你个人就会觉得好似迷迷糊糊，成日都瞓唔醒咁样啦，同埋咧就觉得咧，就算瞓几多觉咧，都觉得好似好攰啊，个人好似咧手攰脚攰，好似人哋咧就嚟作感冒咁样咧、 嗯， 手手脚脚攰赖赖，原来咧都系关湿气重事噶， 湿气重咧真系令到人哋一种懒洋洋嘅感觉，呢、這个我都。承认啊吓， 咁啊，仲有一个咧，我觉得都几系成日听到啲同事讲嘅，就系话腰酸背痛啊。 哦，系、哦，因为坐得多啊，系嘛，关唔关事啊？ 我哋咧都会咁样去谂嘅，但系原来咧点解会关湿气事咧？就系话咧，中医角度咧，觉得啲湿气咧令到啲血气运行得唔好，就阻塞咗啲经脉，所以咧先至会觉得咧，好似啲腰酸背痛啊，颈紧晒啊，或者啲腰骨咧坐得耐嘅时候特别容易咧，觉得比其他嘅位置咧会系痛啲嘅。咁咧呢个都系关湿气事喎，原来。 哦，咁啊，湿气重嘅话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好容易会令到自己又春困啊，又呢样又嗰样啦。开抽湿机咁啊，抽埋自己咯，唔知得唔得咧？我 系唔得嘅，你因住焗晕啦。如果系咁， 大家要小心啲啦吓。好啦，咁啊，春困啊，大家要记住咧，就要挡挡佢啦。如果唔系，你就搞到自己成日乌眉瞌睡咁啊，就唔好啦。朝头早啊，应该开始就要精精神神啦，系咪？ 系，当然啦，好似你咁啊。 系，大家咁话好啦，转头见你啦 ，Bobby。 好啦，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嚟到6:43嘅时间，晨光百科。最近呢，即係其实都唔係最近㗎啦，不过我最近係留意多咗啫。不嬲喺街市嗰度呢都会有海鲜档啦。海鲜档呢我自己都好鍾意行嘅，咁就发现其实第一有几多现象呢，就係当当海鲜啲价呢有阵时差唔多，有阵时都非常不一样，咁就简称叫做海鲜价。所以呢我去新街市呢都会格价嘅。好啦，咁最近呢都有买下餸嘅时候呢，其中一样呢就卖鱿鱼啦。鱿鱼呢都係我好鍾意食嘅海鲜嚟嘅。咁有唔同地方有唔同嘅整法啦。有啲地方呢鱿鱼鍾意沙司米嘅，即係嗰啲好恐怖啊，隻眼仲喐緊但你食佢啊。又有啲呢就煮熟佢嚟食，例如係西芹炒鱿鱼啦，牛肉西芹咁样又可以炒啦，牛肉炒鱿鱼又得啦。炒鱿鱼本身如果在工作上面就不是那么好啦。不过讲起鱿鱼，鱿鱼又有乌刷咁样，都有好多不同的讲法，又有八爪鱼咁样。好啦，有好多嘅唔同品种噶，喂，望一望先。好啦，讲之前呢都要讲一句，香港整体嚟讲呢都会归纳埋一句咧，就系叫做咩咧？就系将佢叫做呢一个鱿鱼，就唔会再细分。不过咧，如果你喺其他地方嘅话咧，就可能会分得好犀利啦。好啦，鱿鱼系一种软体动物啊，咁大家都知道佢咩样噶啦。咁眼睛咧就没有呢一个眼膜覆盖嘅。啊，佢哋嘅口部周围咧就可能譬如我哋讲最 basic 嗰只鱿鱼啦。有十隻咧，十條須咁樣，其中八隻咧係佢嗰個叫做腕啊，手腕個腕啊。另外兩隻咧就具有伸縮性嘅咧，就係叫觸腕。觸咧唔係一碗粥嗰個觸，係觸感嗰個觸啊嚇。不過咧，佢哋嘅觸腕咧就係冇一啲叫做收納袋嘅，就唔可以縮翻入去噶。身體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叫做透明嘅角質內殼。在我买鱿鱼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街市档贩那些小贩的老板他们说喂这个新鲜啊，他们就会用手呢在个鱿鱼上面一扫的时候呢就会见到他的鱿鱼就不断在变色，跟着那只手去变色，他就说了越新鲜呢这种变色的情况呢就会越犀利。好啦，除了呢就是普通的鱿鱼之外啦，就是有另外一些讲法叫譬如乌刷。乌刷大家都见过听过啦。乌刷呢又叫做花枝喎。咦，花枝呢个名字呢我又听过又见过。我哋食嗰啲有阵时丸，花枝丸。哦，点解叫花枝丸呢？原来花枝呢係乌刷嘅俗称嚟㗎。亦都呢就係属于鱿鱼科㗎噃。同样啊，口部周围都具有呢就係十隻嘅腐枝，其实个样子真係差唔多。不过呢佢最大分别呢就係同鱿鱼唔同嘅呢，就係佢嗰个嘅桶啊，上面头部嗰个桶呢就冇咁长嘅。乌刷呢或者有阵时叫花枝，亦都可以叫做墨鱼嘅。讲墨鱼你又会更加容易明白啦。体型呢就比较上肥啲咁样。背脊呢就有啲硬壳嘅。咁同嗰啲软嘅鱿鱼嘅感觉就都几唔同啊。 喺外观上面咧就有啲花纹。好啦，仲有其他嘅、哦，有啲叫做远丝，远系柔软个远，咁啊丝系诶翘丝边嗰个丝，咁啊亦都咧就系同呢一个嘅花枝，即系同墨鱼个样啊差唔多噶。身体入边咧就冇硬壳，而且咧就有啲嘅活体呈呢个透明状，离开水之后咧就会变色，就变咗做褐色，啡啡地咁样啊吓。侧边咧就有啲鳍嘅，鳍身咧咁啊亦都系同嗰个佢嘅头部圆圆地嘅头部咧就差唔多咁样。花枝咧，即系乌诶呢个墨鱼咧，就冇嗰个鳍啊，喺个头侧边噶吓。有啲其他品种嘅，例如一啲叫做诶真锁管啊，或者系章鱼。章鱼又系咩咧？咁啊诶，俗称如果譬如日文叫 taco 咁样，咁啊较细嘅，咁啊而且咧佢嗰个八个嘅叫做足咧，就比较上有力嘅，而且个吸盘咧亦都系比较上大嘅。我哋统称咧好多都系叫做鱿鱼啦，咁但系其实人哋咧入边仲有好多咧就系细分嘅，你又识唔识得分咁多呢一类型嘅叫做海洋嘅生物，咁啊自己有机会嘅时候咧可以望一望，拎住本书去嗰度对一对啊！ 就算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像我会安分认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忍什么？把心交给我，连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陪你对抗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再多的凶险为爱过出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再无法幸运为爱活出一切，所有危险，所有誓言，所有的眼泪都留在我的肩，对抗整个世界，别让回忆冻结，胸口因为你发疯躁动着，就像我会安分认命配合，要你掉进我滚烫的灵魂，没选择，为什么把心交给我，你莫名嘶吼的绝望脆弱，抱紧我，由我来承受，一辈子也不足够，整个世界，哪怕灰飞烟灭，再多的凶险，为爱过出一切。对抗整个世界，你我别再妥协，再无法幸运。 一首歌曲嚟自霆锋嘅《非你不可》啊吓，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啦噃。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1%。喺呢个时间啊，朝头早啊，听下咧就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职场 KOL 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职场 KOL 咧，电话旁边林慧又接通咗阿海咯，早晨啊海。 早晨啊 ，Barbie！ 诶，真系好啦，两个女人聚埋一齐，最中意讲扮靓、讲时装噶啦， 咪就系咯。 不过咧，有一样嘢咧，我自己咧，即系由细到大咧，都唔敢接触嘅，嗰个风格咧就叫做 vintage 啦。 哦，点解咧？点解会有呢种嘅？ 擔心同糾結呢？ 我自己心目中成日都覺得呢 vintage 呢好似係用啲好特別花紋嘅布料啊，或者係嗰啲 cutting 呢同我個人又真係唔係幾襯喎。 咁我希望今日可以解到你呢個心結呢，咁然後就可以嘗試下穿一啲 vintage 嘅穿搭啊咁樣啦，咁變咗又可以多啲唔同嘅 look 可以出街囉，有多啲靚靚嘅衫可以穿下啦咁。不過即係講 vintage 之前呢，其實都想講下，其實好多人對呢個 vintage 或者我哋即係中文叫古著啦，其實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呢？咁係咪將啲舊衫穿上身啊，或者啲紗布穿上身就為之啊，我呢個就係叫做一個古著啦咁樣。咁我哋必須要承認就啲服裝其實係即係承載住文化嘅一件東西囉。咁所以點解我自己其實我都幾鍾意古著呢一件事嘅。咁其實因為古著佢的而且確呢就是真的代表著某一個年代，其實是有它的文化背景在這裡的。無論是它的面料啦、它的剪裁啦、一些的細節，可能甚至乎只是一些的紐扣都好啦、或者是它的用途都好啦，其實都會是展現到呢那件衫 是哪一個年代的衣服來的。是啦，即是會有一個這樣的連結的，即是它跟歷史啦、那個文化背景是會有一個連結在這裡。所以跟我們有一些呢叫做所謂的二手衫 second hand、有些人都會幾混淆這件事，會不會 vintage 古著就一定是舊衫、二手啊這樣啦。有些人對這個 concept 挺執著的、即是古著和二手是挺執著的。我們很簡單地去區分，剛才就講了古著這件事啦這樣啦。而二手呢也都會有分呢，就是說這件衣物其實不是我們一件新翻嚟即刻著嘅衫，佢可能係一件著過嘅衫，因為 second hand 都有分係佢我哋叫 used 啦，或者叫做即係佢著過嘅，或者係叫做其實佢一件新嘅衫。不過可能買翻嚟之後，其實我唔啱著喎，不如我將佢攞出去賣啦咁樣。於是乎佢都係一件新衫，不過我哋都會叫做係一件 second hand 咯。咁所以呢度即係嗰個 concept 上面有啲人會幾執著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又唔需要太過去緊張咩叫古著，咩叫 second hand。 咁反而我覺得就係話了解咗有少少背景咧，咁就 OK 啦咁咯。 但系咧，我聽你咁講咧，我都記起咧，都經常聽到有人講話咧，特登要去啲賣二手衫嘅地方揾一啲 vintage 嘅古著喎。 係啊，其實而家都幾多啲服裝店咧，佢都會係 mix 嘅，佢會係有古著嘅部分，亦都會有啲係 second hand 嘅部分。 係。 如果我哋真係講係古著呢，頭先咁講呢，其實嗰啲古著呢大概佢出產嗰個年份呢，大概啦，我哋都唔好太過執著啦，咁應該大概嘅年份就會係1920年至1990年年代呢一啲嘅衫呢，我哋出產嘅衫都可以叫做比較古著嘅衫。咁我以我理解，可能點解90年代之後我哋嘅衫唔會係叫做一啲嘅古著呢，咁我哋可能都會有個印象，就係一啲嘅速食時裝啊，係啦，我哋會見到佢嘅興盛啦，喺九幾年開始佢哋冒起出嚟啦，叮叮彈彈啦，我諗大家都會幫襯過好多一啲嘅連鎖快餐嘅時裝店咁樣啦，而我哋近年亦都見到佢哋嘅衰落，而我覺得呢樣嘢都幾得意嘅，就正正係引證到咧點解 vintage 古著呢一件事咧，佢真係不死嘅喎。佢係依然故我咁樣存在過，即係哪怕你嗰個速食文化已經啊，即係興起玩完，興起玩完都好，佢依然故我咁樣企咗喺度，你著出街啲人都唔會覺得你勾嘅喎，呢一件事係。咁所以我諗點解就話即係啲人覺得對古著會著迷嘅地方。咁好啦，頭先我哋講咗話，即係古著嗰個嘅年份啦，應該大概係20年到90年代到啦。咁我哋會話，但係而家都有啲新嘅衫出嚟，我哋會叫 vintage 噶嘛。點啊？一定要買翻五幾年嗰條裙先為之做 vintage 咩？咁我同你講呢件事咧，幾遙不可及啦。首先你要買翻件1950幾年嘅裙，而喺價錢嗰度咧都幾遙不可及噶。因為你要買一件真嘅古著咧，係好貴嘅價錢。係啊，咁所以新研出嚟咧，變咗其實就好多時裝店佢哋都係做生意噶嘛。咁佢哋就會咧生產一啲叫做 vintage 嘅 style 嘅衫啦。是古著風，但是它未必真的是一件古著，即是說它不是可能不是一件1960年的一件格仔衫，它是一件格仔恤衫，但是近年生產，但是它是帶著那個 vintage 的風，那個味道的衫。 個價錢相對都會比較低，可能我頭先講啦，譬如我要買一條真係1960年、1950年，當年其實好興一啲歐洲好興一啲 lace 裙嘅，其實係、你而家要買翻條嗰啲裙，可能係即係四五位數字唔出奇咯。但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可能我哋買翻一件日本或者係韓國嘅一條 lace 嘅one piece 裙，講緊係幾百蚊。係啦，咁嗰、那個即係入口容易好多啊，咁變咗我哋就可以繼續去。延续我哋着 vintage 呢一件事咯， 系啊，嗯，讲咗咁耐咧，都系讲衫啦。嗱，好似如果我咁样啦，我头先听海讲话，譬如 lace 裙啊，或者我谂起嗰、那个即系嗰个 range 嘅年期嘅嗰啲衫咧，可能真系唔适合我。哦，又可唔可以退而求其次，考虑下加一啲 vintage 嘅饰物咧？ 当然可以啊，其实呢同埋 vintage 呢都真係不限男女㗎。好淨係諗啊 ,vintage 我哋一路讲緊 lace 裙只不过即係我係 highlight 咗出嚟嘅一个 example 咁样囉。其实男子人可以做 vintage 嘅噃。譬如可能佢係一件洗碎嘅牛仔褛。係啦，可能係一件格仔恤衫。因为而家天气都暖啦嘛，即係我哋冇可能再做一件绒褛或者一件孖襟褛或者一件格仔嘅大褛咁样出嚟啦。春天回暖啦，你开一件格仔恤衫。可以点样衬呢？当然你不衬粒，你扣晒纽着，当然 OK 啦。咁但系你话，诶、我觉得着得型啲嘅，你可以入边系衬一件咧，我哋叫咗嘅 slogan T 咧，入边有啲英文字嘅衫啦，然后一件 T 恤咁样啦，然后你再加一件格仔恤衫喺外边做外套，衬一条洗水牛仔裤，系嘛？咁你已经系衬一对 sneaker 嘅，即系运动休闲鞋咁样。其实你成个 look 出嚟，无论男仔女仔都好啦，嗰、那个感觉已经好 vintage 噶啦。唔需要真系话哇，我好惊着裙噶，咁点算啊？咁我咪玩唔到 vintage 咯，或者我高腰唔到噶噃，即系因为高腰裙又系几适合嘅 vintage 嘅 item 噶嘛。喂、我真系高腰唔到半截裙咁点啊？其实好多选择，好似你头先咁讲，当你慢慢去接受。诶，古着呢啲 items 摆入你嘅衣柜嘅时候咧，你就会个 collection 慢慢越嚟越多，你就会知道点样衬。譬如可能你话我系一条半截裙，一定要高腰啊，可能系一条少少花裙，你衬 T 恤都得噶嘛。然后我玩到大耳环， 系 咪大耳环都系几俾人个感觉又系几 vintage 噶噃？咁你系成个 look 行出嚟又系啊几 trendy 得嚟，又有啲即系几 vintage 几古着嘅味道啊咁样。咁我觉得所以点解 vintage 真系 never die 咧咁样？是有它的原因咯，甚至譬如甚至乎帽都得的嘛，你可能是画家帽啊、拆仔帽啊这些呢，也是男女皆宜的嘛。是啊，你摆了上身之后又是多了几分古着的味道呢，几型格的，我觉得出来的事一点都不老土的。 是啊，好像突然之间在我心里面都多了很多选择可以试一下先。 对，好多好多啊，即是可能时间关系我们之后可以慢慢再 看看。好啊，好啊， 好多好多选择的。 好啦，今次早讲住这么多先，唔该晒阿海。 好啊，下次再谈， 拜 拜。 吃完饭啦， 戴返个口罩先啦。 喝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预测大致多云，稍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CIBS 听有声小说，听香港文学十三邀。 单身马与怀乐台的对目，你知道吗？鳄鱼是很悲惨的动物。因为他们不可以同时接吻和拥抱。 听本土剧作，听港剧港剧。 浮生若梦但家情， 水上人但家人，渔民 都是香港人啫，受不受人尊重就看他们怎对人和做什么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家俊俊俊， 喂贤贤贤， 你哋两位喺度做咩咧？ 善恩，呢个系回音。 真恩恩恩音， 你哋两个唔好再呃我啦！一般嘅音速系每秒钟340米，所以最少要离开嗰个障碍物17米先会有回音嘅效果噶。 大家想知道回音回音音音， 因为系真恩恩恩恩恩恩音， 就要听实星期日晚8:30， 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 李慧贤、 赵善恩主持嘅 《听上创实验室》。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胜过世间。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时间嚟到早上7:07，咁啊分途广播之后咧，咁啊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晨光第一线，19度嘅气温啊，喺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豪之外啦，就仲有 Didi 喺度。你好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先睇睇今日朝头早个交通嘅情况系点样先？ 嗯，都系嗰两条隧道开始车多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咧就开始有龙尾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欣怡花园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另外啦，旺角道咧由于有水雾急收啦，去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慢线动仲系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旺角道嘅车啦，不能够左转翻去广东道噶。咁另外较早前， 寻日都已经系噶啦， 系啊，所以今日都继续噶。咁啊，揸车朋友记住啊，旺角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广东道。咁另外深水埗嘅钦州街啊、荔枝角道咧有紧急维修，较早前有封路嘅。而家开翻啦，咁揸车朋友咧喺个交界位度经过咧就唔紧要啦，咁啊因为封路重开啦，就系咁多啦。小华想问呢一个问题咧， 乜 嘢？你有冇试过过隧道咧唔记得俾钱咧？ 诶，我啊好彩我冇喎。嗱，我以前咧我就仲未用嗰啲叫做自动缴费系统嘅时候咧，咁啊每一次喺个收费亭嗰度都停啦。咁啊而家有可以你俾钱啦。或者do card 其實都得嘅咁樣，咁但係我裝咗嗰個自動繳費系統之後咧，咁我就每一次過嘅時候咧，佢都會有盞燈閃嘅，即係綠燈即係代表啊你嗰、那個儲值卡咧就繼續有錢嘅，咁有陣時開始冇錢嘅時候，好似得翻100蚊到啦，咁咪就會變咗黃燈，冇錢嘅時候咧就會變咗做紅燈咁樣，咁啊就暫時嚟講我都冇試過，咦一過隧道嘅時候，我冇錢俾。因為我有見過有人真係冇錢俾，咁不過佢哋咧就會停喺嗰個收費亭嗰度，咁啊可能再諗下辦法周旋一下咁樣，咁但係最後點樣解決咧，我都唔知，我就係好快脆咁過咗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冇錢俾，咁我又過咗嗰個收費亭，喂點算咧，爹哋？ 嗯，有三个办法咧可以帮到你啊！ 我听住先，听住先。 咁第一个办法咧就系、是、如果咧佢系即刻发觉到好似你咁样啊，即时发觉到，哎呀，原来系冇钱，或者系过错咗。有时咧虽然你 auto 拖啫，个自动缴费啫，但可能你过咗人手俾费嗰个都唔出奇噶。 咦，系、啊，或者系我本身系谂住俾钱嘅，我冇申请嗰个自动缴费系统嘅、但我入错咗第二条 line， 咁、我入咗咁嗰条线冇人收錢噶嘛， 係啦， 咁我咪直過咯，咁我又會咩嘅喎？ 嗱，你依個問題咧就係即時發覺啊，嗱，有三個方案啦。如果你係即時發覺咧，就可以喺安全嘅情況下咧拍埋一邊，咁樣咧就著咗死火燈啊，最緊要。咁到時咧隧道公司咧有啲白色袖嘅夥計咧就會行埋嚟問你，先生，你停埋一邊咩事啊？ 咁樣 即係無論你係壞車，又或者你係唔記得咗繳費，你都可以停埋邊，係 啦， 安全情況下 一定要著埋死火燈啦。泊埋邊就一定唔好阻住後面啲車先啦。 因為即係隧道繳費定附近一定有好多車嘅，所以一定要安全情況下。 嗱，我而家講緊係紅磡海底隧道啊。 OK OK， 係啦，咁你即時交翻錢咧，俾白色就嗰啲人都 OK 㗎。係， 哦， 係啦，第一 個 方案 唔使另外再罰錢㗎啦。 唔使。第二個方案就係、如果真係唔記得，翻到公司或者屋企咁又點咧？你唔喺隧道附近發現，翻到公司翻到屋企，咁你可以第日交翻嘅。咁但第日交翻又點交啊？一定要交翻去行政大樓嘅，唔可以就咁咧俾翻咧收費亭嗰啲人。 即係唔可以話我過一次20蚊，我不如今次俾40蚊你幫我搞掂佢啦。 因為條數原來要分開嘅，唔可以俾翻收費亭嗰啲同事嘅，一定要交翻去紅磡海底隧道嘅行政大樓嗰度，咁佢俾翻。 咁我要停低架車喺一個位。跟住我先可以去翻行政大樓嗰度交錢。 咁、你當時就最好唔好揸車啦，就咁去交咗先啦、 即係補翻嗰個錢。 係啦，補翻或者係安全情況下停。咁你又唔可以，你知啦，紅磡海底隧道好繁忙㗎嘛。 好繁忙啊！ 即係唔容許你咁停得耐行去交咯。咁所以你最好或者係之後得閒去交翻，但係一定要交翻俾行政大樓。 第二日啊，記住第二日啊。 係啦，咁我第三個方案，有啲真係唔知道自己過咗條隧道冇俾錢嘅喎。好似我咁上咗小巴唔記得入錢，我試過，係咪先？咁點算啊？ 我都試過。 係啊，咁咧隧道公司过几月后就会出翻封信俾你噶，俾翻封信你就叫你交翻去，又系要交翻行政大楼啦，或者系俾支票，寄支票佢都 OK 嘅。 哦，即系如果我唔想行过去，我寄支票都 得。系啦，因为佢哋咧可以睇翻录影带边度冇交啦，可以问运输处攞翻你嘅地址啊。咁、所以佢会寄俾你咯。咁但系咧，你记住啊，朋友记住啦，如果唔交咧，就会起诉佢哋咧，就等法庭罚款嘅。 哦，咁樣嘅，咁如果我我收到嗰個叫做隧道公司嗰個信啦，咁叫我交翻嗰個錢，例如我私家車我過一次20蚊，咁、但係如果佢寄翻封信俾我，係唔係都係收翻20蚊，定還是佢會 charge 我一個罰款？喂，你咁耐成個月都未交翻，咁我要另外你要交多320，會唔會咁樣嘅咧？ 啊，簡直精明嘅消費者啊！你 梗係要啦。 咁樣咧係啦，問咗紅磡海底隧道咧，佢哋公司咧就完全都冇罰款，亦都冇額外嘅收費，但係。雖然佢哋冇啫，咁但係咧，其他隧道有冇咧，佢就唔知啦。 哦， 即係嗱，紅磡海底隧道冇，唔代表其實青馬或者係獅隧嗰啲冇額外嘅收費嘅就係。係，咁佢、只係代表佢哋自己公司。 哦，咁啊清楚曬啦。係啦，咁啊以後就算萬一唔小心過錯咗一條 line， 咁啊俾唔到錢嘅話咧，咁啊可以第二日咧繳費翻，咁啊冇乜問題。同埋安全情況底下，你想即刻處理到嘅，即係安全情況底下就拍埋一邊。咁啊，隧道公司咧就會有人過嚟揾你噶啦，咁樣。 冇錯，但千祈唔好交翻俾收費亭嗰個同事啦。 明白，明白，明白。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好，今日天氣方面要問一問阿 O 啦。早晨啊 ，O。 係，早晨小白。喂，同 Didi 講多兩句喎。 同 Didi 講多兩句喎。 係 啊， 我試過你講嗰啲情況。 咩話？你未試過？ 係佢試過，即係過隧道。 係。 過隧道咁唔記得俾錢咁樣，跟住之後就。寄翻封信嚟，你俾翻佢誒開張票咁就 O、OK, K， 但係唔好過期，因為每個隧道公司都唔同，有啲真係會有誒罰款嘅， 有啲額外罰款嘅， 係啦，俾翻20蚊，俾翻30蚊。我入錯隧道都試過， 入錯隧道 唔係想入去西隧啊，跟住咧即係喺原先想轉上， 咁呢個係你自己揸車大懵啫喎，呢個真係 走咗神啦，跟住入咗去西隧啦，咁我又係停埋咗一邊啦，跟住咧嗰個。師傅啦，好似由先 Didi 講嗰個字眼用得好，那個伙計啊，就過嚟話：喂，點啊，先生，有咩幫到你啊？咁啊，跟住啊，佢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啊，頭先大懵啊，一時走神入咗西隧，冇諗住過，同埋其實你過一過西隧好鬼貴 啊 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 啊啊啊、 後屘咧，跟住點？ 跟住苦苦哀求咁，佢話：哎，其實唔緊要嘅，唔使咁驚啊。你喺後邊個閘嗰度嘟兩次八達通啊 ，U turn 出翻去啦，就去翻澳海城嗰邊噶啦咁樣。系啊，咁佢就俾我做喺佢嗰个叫隧道嘅大楼嗰啲位嗰度，有个位可以 U turn 出翻去咯。咁当然，即系唔系叫大家即系常常都使用呢一样嘢，只不过你有时即系驾驶嘅时候一走神咧，突然间行错咗路咧，咁如果即系都几冤枉，无端端行错咗路，跟住你就一过咗去，冇计啦，去翻。西隧啊，出咗去香港島嗰邊，喺香港島嗰邊又要玩個大回環，跟住再翻翻嚟即係九龍嗰邊。咁呢個都係即係少少嘅一個提議啦。 係 啦， 我講得啱。 是最好梗係唔好行錯路。 梗係啦。 因為每個其實呢頭先講啦，其實每一條隧道嘅程序呢都係唔同㗎，係咪先？咁所以就留意啦。不過就喺揸車要留神，千祈唔好分心。 哇好嘢。由 Didi round up 呢個真係正。 好交俾你講天氣啊。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Didi。係隔硬。 扯住 Didi 讲咗几分钟添。好， Didi 好忙啊， 系啊，我都知Didi 好忙。咁天气今日咧就相对又系啦，阴阴天啦，大风啦，冇太阳嘅，潮湿啦。但系今日嘅能见度咧就比过往咧就好翻少少，咁、至少咧望去香港岛嗰边咧，咁都。啲大型嘅建築物咧，都全部都睇得到嘅。不過啊，有趣嘅地方係今日呢，連廣播道都冇乜車喎，又冇乜翻學嘅同學仔喎。究竟點解咧？啊，真係唔知道。 係咪去咗第二個平行時空啊？你 應該唔會嘅。即係三月嘅時候咧，據我所知咧，咁有啲教育界嘅朋友，你琴日都有講啦，話三月冇乜假期咧。咁通常三月都可能有啲機會話嗰啲教師培訓日啊，或者即係舊時有啲visiting 啊，即係參觀。嗰啲就會 plan 喺三月嘅時候做咯，咁但係而家就好難做到啲參觀啊，或者郊遊啊嗰啲，因為會聚眾啊嘛，咁但係嗰啲教師培訓日就可能整咗兩三日俾啲教師培下訓啊，咁樣學下嘢啊，佢哋學嘢，即係佢哋去增值自己都係重要噶嘛，咁學生又可以留多一兩日時間喺屋企咯，即係叫自習一下咯，咁唔知係咪咁嘅情況，所以見到。今日真係科學嘅人相對少啲啊，唔知點解噶，可能我見到啦，又調翻轉頭就係咁跑步啊，做運動嘅人都唔太多咁樣，咁因為都比較凍少少啊個感覺，或者睇緊温度，應該温度方面都回落翻啊，咁轉個頭咧要交俾小白風，我哋詳細講下佢啦，好嘛？ 好，唔該曬，咁快啲翻入嚟一齊做節目啦嚇，咁出邊啊1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1%，咁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嘅微雨嘅，咁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今日氣温最高咧會去到22度左右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初時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噶，咁展望啦。星期五咧，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都系温暖。星期六日啊，周末期间以及下个星期初咧，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即系都比较上密云嘅感觉啊吓。咁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嚟到7:16啦，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继续有 Jerry 喺度啊！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经过之前嗰两个礼拜问你关于经理人嘅嘢之后咧，好想讲啲真实啲嘅个案啊！ 我真系 ，Bobby， 我同你倾咗两个礼拜之后咧，我翻翻屋企，我自己谂下究竟，我将你问过我啲问题，我重新思考过一次，即系去温故知新啊嘛，睇下究竟自己系咪一个称职嘅经理人。 哇， 系 咁严重啲， 梗系啦，所以多谢你哋啊！ 唔好咁讲，喂，但系其实真系咧，好想知道一样嘢。坊间咧，啲人就成日讲啦，啊，经理人咧永远都系做话事嗰个嘅，感觉好似好恶咁，系咪真系噶？ 你嗰个坊间系边度嚟？带我去睇下。 传闻，传闻中系咁讲。 等我去平反一下。咁样讲啦，我唔会用系恶晒或者系话晒事嗰样嘢啦。其实有啲嘢咧系唔会系个经理人话事噶。你唱歌举例，你嗰个情感我话唔到事。我叫你开心啲，咁你点样为之开心啲啫？咁你演绎到嘅就系你嗰种开心。就算哪怕我唔中意，我都冇办法可以令到你唱到好似啊边个边个咁样。 哦， 演戏我唔会话到事，我唔能够叫你抄啊边个边个咁样演戏。我叫你攞个参考，但系抄唔到，因为艺术家嗰阵味唔同啊，个个都你抄唔到嘅，其实。咁呢啲位咪唔可以，根本上经理人係话唔到事囉。咁但係其他有啲嘢好似话，哎呀唔係喎，经理人又话唔俾佢做呢样，又话一定要去做嗰样嘢。喺个讲出嚟好似係咁样。其实我哋最其中一个最大嘅挑战呢，工作上嘅挑战就係、是、我点样令到你要去接受我所讲嘅嘢。正常嚟讲下，我唔会害你噶嘛。 系啊， 系咪？我唔会害你嘅时候， 大家坐埋同一条船，正所谓。 系啦，咁我想叫你做嗰样嘢，一定系某程度上一定系对你好嘅， 系、 或者起码我嘅视觉，我见到嗰样嘢系好嘅，我先会叫你做。咁当然啦，好多时候嗰、那个。被管理嗰位嗰、那個嗰位朋友啦，可能係藝人又好，或者佢係嗰啲 KOL， 或者係運動員，或者係藝術家，佢哋覺得某啲嘢唔係十分太好嘅時候，我哋會諗盡辦法要佢做咯。因為 這個世界又是回去我老生常談那句分工合作的、 嗯、 你一定是在你那個業界你那個界別做那樣東西是相對出色、 嗯、 才能夠走到、今時今日的這一步，但是你能不能够去照顾到所有人呢？其实你想不想你的天赋可以被多些人见到呢？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界别呢？你理论上你想的、 嗯、 我们去希望艺人或者艺术家去能够做一些不同种类的事，包括网上面的事或者线下面的活动或者一些宣传或者一些访问或者一些形象各样的事，是帮那位艺人去间接甚至乎直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界别和更多不同的朋友。咁、 嗯、 当你慢慢了解到，哦，原来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咁你就会好像，哎，好啦 ,Jerry, 你话做我咪做咯。咁、 嗯、 好像有少少形成了一个，哎，都是听 Jerry 讲的啫，都是听 Jerry 讲的啫。所以咪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做到好像经理人所谓的大晒咁样嘅形象啦。 嗯哼，听 Jerry 讲就係可能係啲工作嘅选择啦，或者某一啲工作用一个咩嘅方式去完成佢呢。咁但其实某程度上都类似係因为经理人呢觉得某一个形象或者嗰条路线呢係啱，譬如艺人又好咩都好啦。咁然后呢就想佢之后嘅譬如活动又好啦，工作又好啦，都配合返嗰个形象。咁归根究底其实係咪真係所谓嘅一个定咗型嘅形象就之后跟住咁样去包装。 讲真的、如果那样东西真的很成功、 嗯、 我绝对会不停地去希望那位艺人，不要用个逼字了，希望那位艺人你 keep 住那个形象咯、嗯、是吧，都 work 的嘛。 是 有没有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些是永远都 work 的呢、 嗯、 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的、 嗯、 有时真的有。有时真系有，譬如你会见到某一啲艺人，佢嘅头发嘅颜色永远都唔转嘅。 哦， 咁当然嗰啲可能系牵涉到阿师傅话风水话， 一定要嗰只色， 嗰只色。咁点解师傅讲？哦，师傅讲嗰样嘢你又信？咁点解我唔系你师傅咩？ 系 点解你即系？所以我哋唔好将嗰个讲呢番说话嘅人定性佢系一个师傅，定系一个经理人，定系话一个乜嘢乜嘢嘅人，定系一位老师，定系一位教授。嗰样嘢最紧要系嗰位艺人觉得舒服，做出嚟嘅效果大家满意。我只系一个经理人，我唔系一个先知。我只是说将我的经验将我好用心去帮每一位朋友去策划了的事摆在一起。大家商量过之后去不去试试了出来效果好，于是我就会鼓励你。你不停咁做嗰样嘢啦，起码可以将佢我哋英文叫 maximize 啊，将佢希望可以无限咁样放大，攞到最佳嘅效果。咁、可能去到某一个位，咦，去到就之前有一集你提过嘅高峰嘅时候，咁、我哋点样去向下一个高峰再进发呢？就係嗰阵时开始一 hit 到高峰，你好开心嘅时候，我就去諗緊下一步啦。咁、所以你话我要逼嗰啲藝人啦，當係逼，其實唔係逼嘅，其實嗰個樣嘢唔一定要佢做嘅，係好多時候都係要大家去分析。而我嘅作法通常我都係會同大家有傾有商有量，而唔係就咁話俾張通告你，唔該，今日你著紅色衫、綠色褲。讲完就唔会系咁样咯， 系即系有商有量嘅沟通啦。只不过系有一个人咧，可能系叫做 lay back 少少，企后少少去睇清楚成个大围嘅环境，然后就去协调嗰件事啦。咁就要做为之一个经理人嘅工作啦。 我系咁做紧啦，但系我真系唔知啱定唔啱噶。 好啦，咁啊，今朝早同我 Jerry 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咯。 Thank you。 前行。 在月雪崩，粉一片山木朝向风光。力量逐渐延后，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像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 一首歌曲嚟自 Tonic 嘅《一进不退》，出边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0%啊。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春天呢就万物生长啊，咁连啲虫都会走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啊，都真系见到好多咧唔同家居嘅小昆虫嘅踪迹啦，或者 出翻嚟啦。 有啊，有啲伊鱼咯，伊鱼你知唔知系乜嘢咧？就喺嗰啲书入面嗰啲书虫。 哦，咁我知啦，咁我知啦。 咁 我屋企咧有好多嗰啲金融小说噶，即系写嗰啲啊，唔系你讲嗰啲 finance 嗰啲啊，金融小说咧。咁咧 金融书 系啦，咁嗰啲金融小说咧有好多呢类咁样嘅虫仔喺度。 系啊，咁知唔知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喺春天嘅时候唔好过分繁殖啊？即系一只两只，我觉得 OK， 大量就唔好啦。 我咧用嘅方法咧就系拎啲书出嚟就养一养本书入面咁样，咁、样咯， 养一养佢睇下帮唔帮到手，系咪啊？咁啊，先讲下呢一类伊鱼嘅小昆虫会喺边度出现啦。咁啊，小白讲得好啱，就喺书入面啦，咁啊纸皮箱啦，咁啊报纸啦，衣服都会出现。咁因为咧，佢哋就好中意栖息咧喺啲温暖同埋潮湿嘅环境。 其实佢本身喺出边街外边飞入嚟啊。定系由啲细菌沤咗出嚟咁样，系咪？我喺本书入边，我真系心谂佢点嚟噶？ 可能佢都真系好中意读书，我都真系唔知道。 所以叫书虫咯。 我有朋友又住村屋啦，有晒好密嘅蚊网啦，啲蚊都飞到入。 系啊，好奇怪噶。所以咧，我屋企唔装蚊网。因为反正都冇用嘅，你最主要咧，即系我哋住村屋嗰啲咧，有两个时间系最多蚊嘅。第一个咧就系日出，第二个就系日落，即系总之太阳收紧或者出紧嚟嘅时候咧，最多蚊嘅。 真系啊，四五点嘅时候咧，去佢屋企烧嘢食啦，哇，啲蚊好似 系啊 群起咁样。 去到夜晚咧，太阳收咗又啲蚊就少翻噶啦，所以我系嗰两个时间，我直头全屋闩窗， 同我哋一样啦。即系 lunch time 嘅时候，中环而家好多人。三四点冇咁多人啊，到放工又好多人。 即系啲蚊开饭嘅时间，你就望住个太阳啊，起身啊，太阳起身同太阳即系准备收工嘅时候，呢啲蚊就出嚟食嘢啦。 嗯，系啦，咁啊，点样消灭呢个伊鱼咧？咁样咁啊，消委会啊建议咧，用呢个吸尘机吸走佢哋就得噶啦。咁啊，有需要嘅时候咧， 书、 可以辅助用杀虫水， 书都懒。 系唔知可能用啲尖啲或者聚焦嘅头啦，咁呢个都系消委会系咁样讲啊，即系最好咧就唔好将一啲旧报纸或者旧物咧积在，以免咧提供食物啊俾一啲伊鱼生存，同埋咧最好唔好将咧网购翻嚟来历不明嘅一啲纸皮箱带入屋企啊，咁嗰啲纸皮箱通常都抌咗佢啦，唔好 keep 住啊，因为嗰啲纸皮箱可能经历咗好多地方，漂洋过海，乜嘢细菌都有，咩虫类都有咁样。咁如果你都唔想成个屋企咧，除咗你同你屋企人住咧，仲有哇好多唔同嘅昆虫啊，同你一齐住嘅话， 你知我成日都话，即系啲书咧有阵时俾啲虫蛀咗都算啦。如果你谂住以前，譬如同太太咁写好多情信， 系 咁啊，以前仲有书信来往。啲情信都注埋嘅话咧、 哎，真系 咁啊，真系弊家伙啦！ 唔紧要，摆心入边嘅爱嘅说话系 摆心入边，但老婆唔冚过你，呢嘢你唔自己好啲保存佢吓啱啊！你呢个啱，再写。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好攰啊！今日唔想起身翻工。 啲嘢有佢摆喺度啦，唔想整住啊！ 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讲过：懒惰像生锈一样，比粗劳更消耗身体。经常用的锁匙总是亮闪闪的。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我会每日都比琴日更加勤力。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准保释的十五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其中十一人遭到律政司提出保释复核。高等法院今朝将会开庭处理民主党黄碧云和元朗区议员伍建伟的聆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聆讯开始之前，法院外有多架警车戒备，有警员在附近巡逻。由于公众旁听席座位有限，有市民凌晨已经到场通宵排队。美国国务院透露，国务卿布林肯今个月18号停留阿拉斯加期间，会同中方高层官员会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会参与，预料中方出席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以及国务委员外长王毅。美国国务院表示，双方将会讨论一系列事项，预料布林肯在美中高层官员会晤之前会到访日本和南韩。较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中美高层会晤提问的时候表示，无消息可以提供。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最终版本将会提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外界形容是总统拜登上任以来一次重要的立法胜利。参议院上个周末以50-49票通过法案，法案在参议院经过修订，主要限制获取1,400美元现金津贴的资格，个人每年收入80,000美元不符资格领取，夫妇联合报税而年度收入超过150,000美元得到的款项少于2,800美元，如果超过160,000美元就完全不符合资格领取。回来本港，政府刊宪将两座住宅大厦、一个工作场所和4间学校纳入强制检测。任何上个月25号至到寻日期间曾经身处相关地点超过2小时的人，需要在星期五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四间学校全部在天水围，包括金巴伦长老会耀道小学、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小学、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当局表示，相关学校和四座附近住宅的污水样本检测持续呈阳性，因此要求师生接受检测，但是学校至今未有确诊个案，经评估之后认为仍然可以进行面授课堂。其余需要强制检测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厚德村、德安楼、西营盘、真光大厦，以及位于西营盘的 Ursus Fitness。 政府今日会在相关学校和将军澳、厚德村增设流动采样站。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就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啫。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啦。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较为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排到去新田围。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喺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咁至于路面情况，提下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噶。咁行车时速咧就每小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嘅。渡船街啊，九龙区渡船街而家天桥，渡船街天桥去红隧方向咧，近骏发花园嗰段就比较多车噶。深水埗钦州街荔枝角道交界，因为之前有啲紧急维修啦，交界位部分行车线曾经有封路措施，而家解封噶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慢线咧，仲系有啲紧急维修，继续有封路措施，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补充翻，仲有就系新界，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火炭路嗰段咧比较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二台通识60秒， 一个健康的工作场所可以提升员工士气和参与度，减少员工流失，亦都可以改善员工之间的关系，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投诉的。 签署精神健康职场约章的机构，可以在职场推广心理健康，建立一个互相尊重、包容和友善的工作环境。 参与机构可以获专业支援，免费报读精神健康急救训练证书基础课程，了解常见的情绪病和精神问题特征，让参加者能够及早辨识精神健康问题，协助舒缓和疏导当事人的情绪，防止精神问题恶化。 计划亦都有提供讲座和工作坊，为员工提供培训，学习解决冲突以及处理精神健康紧急状况的基本技巧。 而透过正向心理咨询服务，还可以了解参与机构现行支援心理健康的措施和困难，从而为机构撰写建议书，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发展方向。 即刻上精神健康职场约章的网页下载报名表格。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60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唔讲啊！ 你出声你都唔讲。 早晨， 让你先啊，叶师傅。早晨啊，钟哥。早晨啊， 早晨啊，张杰头。早晨啊， 好好睇啊，呢个画面 系嘛？ 有咩咁好睇啊？ 等你两个边个出手先、啊嗯？正所谓先下手为强啊！ 又系即系阵间都会讲下一代宗师啊！我即系好记得咧，阿梁朝伟同阿师傅争嗰个饼咧，最后咧唔争。跟住个饼自己裂咗，哇！几高深啊啲学问， 系啊，真系一代宗师真系好 早做。好，咁我哋 casual 啲嘅，都讲个早晨啫，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即系由一讲早晨，讲到自己咩啊？我系王家卫咯， 我甄子丹咯。 咁我冇甄子丹嘅， 吓系咩？ 嗰套戏入 边梁朝伟啊， 梁朝伟、张震 一代宗师，咁我梗系张，咁我系张子怡，我系张子怡。 有个隐藏人物张智霖， 张智霖 系冇咗嘅，剪咗， 系 剪咗， 系啦，剪咗。 哇！但系讲开又讲，张子怡好靓喎，喺嗰个一代宗师。其实同宋慧乔，我觉得好似样，唔知点解拍佢出嚟。 我嗰阵时都话啦，虽然呢套戏咧，虽然呢套戏咧就叫做一代宗师，就系讲叶问咧，就梁朝伟饰演咧。其实我觉得佢系一代宗师之公义传，即系张智怡个角色叫公义啊嘛， 先系主角， 先至系主角啊， 系啊，就系好多内心戏啊吓。做咩啊？电影节目， 唔系 二台院线， 二台院线早咗嚟嘅，早两日。 二台陈广第一线，得唔得啊？ 见你哋咁好记性， 二台第一院线， 唔好有个一字啦，尽量。 点解？ 点解咧？ 一二啊嘛， 咩啊？ 二台啊二啊。 哦， 哎呀，唔好讲呢啲啦。 我啲身份冇所谓啊。 一来一，二啊二。 系，呢咪识玩咯，大哥。 大家俾面， 真系要跟中国，即系继续学习啊。 大家俾面啫。 喂，我想话，即系见你哋咁好记性啊，问下你平时咧嗰个记性系咪都系咁好？尤其是你带啲嘢出街，会唔会成日赖低咗唔记得拎 咧？你讲边一方面嘅记性先？即系你记一啲小事情嘅记性，还是 唔系讲紧你记仇嗰啲嘅？系 记 仇嗰啲梗系 记 啦，系咪先？唔系，但系有啲嘢，譬如你带出街或者攞咗出去，唔记得攞翻，成日漏低嘢嘅，唔见嘢嘅。 有 最常唔见系咩？ 遮 我都系。 通常咧，嗱，你入去嘅时候就系落雨啦，咁啊，梗系收咗把遮。如果你有啲餐厅，你又唔可以带入去噶嘛，大部分啊，咁你就会放喺门口啦。咁你走嘅时候咧，通常咧就停咗雨嘅，好奇怪嘅。一停咗雨咧，唔想落雨，咁点解要担遮咧？咁咪走咯，跟住就留低咗。 呢个我有分享。呢个就算咧，你担遮落雨，到你收埋嘅时候，走嘅时候都系落雨，都可以留低咧。我前两日就试过啦，就系突然之间落起雨，前两日咪落雨嘅。咁跟住我就借咗隔篱，即系我出去做嘢啊，借咗隔篱同事把縮骨遮，咁啊遮咗一阵啦，咁啊做嘢咯。跟住做完嘢咧，其实都系落雨嘅，但我把縮骨遮因为我做嘢嘅时候就摆埋咗一边啊嘛。咁跟住咧，我有 friend 嚟，喂，我喺附近啊，我嚟接你啊，咁样，好啊好啊，咁样，咁跟住我就走咗埋我 friend 嗰度，然之后我借咗同事把遮咧，就不了了之啦。 咁点啊？ 唉，跟住过咗十分钟之后，我突然之间就醒起，我超级唔好意思，跟住我就即刻打翻去在场，即系话，仲有冇人留喺嗰度啊？ 好啦， 好彩都有嘅，系啦，我就话可唔可以帮我话俾个同事听，佢把遮漏咗喺嗰度啊？咁样遮真系一个最容易漏低嘅 item 嚟噶，我觉得。 系，同埋啲遮又卖得贵咧，有阵时即系依家啲缩骨遮有阵时百几二百蚊吧，喺嗰啲日本百货公司，因为佢标榜轻咁样啦，咁大家都唔想喺个袋入边有咁重嘢咧，我都唔见咗人哋几把遮，心入边都戚戚然啊！ 唔见自己嘢都由自豪，即系你唔见咗人哋嘅嘢咧，更加内疚。 同埋你一谂就谂住。买翻俾你啊，想系咁样弥补啦，但系有好多人买唔翻噶嘛。 不过即系你未必嗰把遮嗰个价值咧，你话百零二百蚊有啲贵好多嘅。我曾经见过有啲咧，即系卖遮嘅专门店，即系唔喺香港啊，卖遮嘅专门店，佢系可以拣乜嘢咧？你可以拣个遮柄，我净系拣个遮柄。我中意呢个款，咁啊拣呢个啦。然之后咧，我中意用咩材料嘅嗰个钢骨，我拣呢个啦。咁样拣完之后咧，嗰块布都可以拣质地。同埋揀花紋， 好 即 係 我真係諗起國產007嘅話遮， 樣樣都可以揀 喎。係咪真係一把遮咧？ 係啊，真係唔知係咪一把遮。你買一把遮，最後落樓可能幾多錢啊？可能千幾二千蚊，已經係平咯喎。已經是平了， 所以大家都是不要那么大头蝦，是不是？ 是啊，嗱，今天我就看到一个是有一个平台分享翻啦，咁啊是一个交通的平台啦，咁啊就话 我系屋企楼下嗰个，即系我而家好怕人哋讲我有个平台， 有个平台 分享平台，我屋企楼下嗰个 都系分享平台 啦，啲阿公阿婆都坐喺度一起分享， 系 分享平台。 我屋企嗰个屋苑啊，嗰个平台净共享空间嚟噶，嗰 阵时讲过 上晒报纸啊， 嗱咁讲 个都嚟得噶， 系啊， 呢个样嘢咧。同你哋个平台都可能揾到嘅，就系讲一啲失物啊。咁佢咧就统计咗，即系过去一年啦，一个失物嘅认领指数。咁啊，当然你要唔见咗，你先至可以认领翻啦。咁最常见嘅十大喺呢个交通工具上面啊， 交通工具啊。 系啦，唔见即系佢哋嘅交通工具啦嘅失物系啲咩咧？咁啊，当然啦，大家一定谂到都系嗰啲电话啊、银包啊，最常见嘅啦，遮啊，头先有讲啦， 段感情， 信用啊咁嗰啲啦。嗱佢咧 脚毛啊。 嗱，其实咧嗰 一个小朋友， 我都系最多。 嗱嗱，啱啱讲嗰啲咧就系最常见啦。咁一啲都唔出奇啦。嗰啲相机啊、眼镜啊、眼镜个嘢即系摆低咗，咁然之后 唔 记得攞翻。 少，唔知点解啲人好中意喺交通工具留低副眼镜啊。 可能咁啱跌咗，未必一定系话 跣咗出嚟咯，系啊系啊， 唔见跣张$500出嚟， 又系 唔系啊，咪成个银包跣咗出嚟咯， 我银包 系啊， 但个银包里边跣得出嚟，通常就冇$500嘅，几廿蚊。 嗱，呢啲系常见嘅生物啦，就唔需要一讲啦，即系多讲啦。咁但系有啲咧系有啲令人咧意想不到嘅生物咧，我就觉得几得意可以讲下，即系咁样都留得嘅咧。第一。就係、是、拐杖啦，即係 啊，好容易理解喎。 佢點解咧？ 拐杖等同把遮咯， 係咪同遮嘅道理一樣？係 啊，係啊，係啊。我入去嘅时候攰，坐电车舒服咗咯，坐咗一段车之后冇事， 行到啦， 行到啦， 就唔需要拐杖啦， 行到就唔要拐杖啦嘛。 OK， 当你解释到好。第二啦，就系一套翻工嘅制服。 哦，這个真系单纯漏咗咯，即系摆脚边单纯漏咗呢啲， 即系漏咗一袋嘢咯。其实 漏咗 一袋 制服啦，系啊。跟住 旧时即系嗰啲诶机场线嗰啲巴士咧 ，E 字头嗰啲咧入去咧，都有啲车长讲过话，即系喂翻工都唔带衫咁样。因为我哋搭巴士有阵时，你去机场你唔系下下都揸车啊，即系你去旅行咁样，咁啊搭嗰啲叫做快速嘅巴士，真系有个车长叫住个空姐，因为即系可能佢哋啲日夜颠倒啊啲时间，一上车就瞓，瞓完好落车啦，咁啊落啦。咁但係佢哋嗰個夾定係嗰袋嘢都幾要記得㗎嘛，可能就因為咁嘅緣故。 點解佢哋唔著住套制服返工要係？ 佢系咪 翻工先换咧？ 可能费事整巢晒啦。 我见好多空姐都系喺街着住套制服接的士噶。 系啊，有啲系换咗，因为佢太赶啊嘛，佢着埋件衫跟住先接的士。哦、有啲系太悠闲。 可能瞓觉已经着住里面嗰件啦。 唔系，即系佢悠闲，我仲有两个钟，我仲可以喺国泰城嗰度玩玩佢咁样，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系食碗面先咁样。咁佢唔想咁快着住。 咁食碗面都可以着住套制服食碗面噶嘛？不过又好少见到着住制服食碗面噶。 系啊，即系佢哋一去到机场，你就见佢拖夹就入去噶。即系食嘢嗰啲，我唔知系咪咁样啦，我真系唔了解个运作啊、如果有唔系咁嘅了解，你同我讲翻声。但系我觉得留低都有情有可原嘅， 即系唔好问我呢方面嘅嘢，系咪？因为我从来冇识过空姐， 点会啊？ 真系 系咩？ 你冇好啦，好啦，私用佢而家喺度，佢唔会联络你噶，听众空姐系唔会联络你噶喺度。嗱，咁啊，除咗呢个制服， 我哋转翻人财经嗰条题，国泰劲蚀210几亿嗰条，交翻俾你系嘛？ 一阵间交俾你，一阵间交俾你， 交俾你，交俾你。 我都系讲句，唉，其实我冇识过空姐。 嗱，咁啊，仲有几个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你话哦，成袋嘢留低咗，咁啊，里面系乜都得啦，即系制服又得。啊！枕头又留低过，单车嘅车辘又留低过，最劲咧，成架 B B 车都留低过。 嗯， 即系可能你个 B B 车系摆喺后面嗰个行李箱嗰度啦，应该跟住落车嘅时候，算得手抱啦，我都唞够啦。 唔系呢个就好容易理解啊！嗱，你正话讲嗰啲咩 B B 车、制服，又或者单车辘嗰啲咧， 系啊， 你系通常唔会更新噶嘛。即系偶尔你先至会更新嘅啫，咁即系话人嘅习惯就 系， 如果我平时我净系孭咗一个背囊，我净系孭一个背囊， 我就惯咗咁潇洒 噶。惯咗就系有一样嘢喺身咯，一个背囊咯。咁你落车嘅时候永远记住有一个东西你要带走啊嘛。咁如果话唔系，今日要攞多架 B B 车，即系你要攞两样嘢啦。咁但系你唔系惯常攞两样嘢噶嘛。咁跟住你走嘅时候，啊我唔系，我都系攞一样嘢嘅啫。咁你孭个背囊咪走咯。咁剩翻嗰样嘢就赖低啦。 系啊系，会唔会潜意识入边直跟咗？其实连个 B B 都唔想要。 嗱，真系唔会嘅。呢个问下小白，即系如果小白咧，可能平时咧佢系拖住两个细路，平时佢带一个细路出街，突然之间嗰日佢带两个细路出街， 咁啊小心啦。 系啦，咁佢是但赖低一个。 咁如果第时譬如唔知边个生咗个细路仔，跟住话小白，我带埋佢出嚟啊，横掂你都带小朋友出去公园玩啦。咁可能隨時咧又有一個會走失咗， 就唔知邊個啦。 我俾太多責任小白， 除非係小白平時咧每一次都係帶兩個， 係 慣咗係帶兩個，佢永遠咪帶兩個咯。 係， 所以如果佢突然之間帶少一個咧，佢就啊周身唔聚， 好似覺得漏咗嘢咁。其實冇漏嘢， 呢個係一個慣性嚟。所以有拐杖嗰個朋友咧，我都深信佢係即係叫做短暫用拐杖。如果長期要用咧，佢一定唔會唔記得，因為佢根本都行唔到落車啦。係 啊，咁啊，所以希望今朝早大家帶齊嘢翻工。落车嘅时候执齐嘢啦。 嘅集合啊，地球保卫队，我哋集合啦，小白。 集合啊， 系啊。 回应翻头先先，如果我带两个小朋友出街咧，其实细嗰个岁几啦，咁啊通常咧就会拖住好紧咁样，就慢慢傍住佢行嘅，系啦，咁又又惊佢跌，又惊佢点样都好啦，咁啊会一系就抱住佢咁样。反而大嗰个咧，五岁几咧，系真系开始会有个情况，就系担心行行下唔见咗佢，因为走得太快，即系如果仲有几个佢嗰啲同学仔啊邻居一齐出嚟玩咧，你可以真系你冇望佢，可能分零钟啦，佢去边啊？跟住你转头可能几分钟又发觉佢喺你前面又跑，跟住又唔见咗噶咯，都会好多呢啲嘅情况出现。我开始会担心就系点解商场会成日喺度嗌 announcement 揾仔嗰啲咧？其实我真系对唔住，讲其实以前我都成日笑会唔见咗个仔啊！我而家都担心我自己会俾人笑翻转头。 你会唔会好似用嗰啲咩即系用条绳索住佢嗰啲咧？即系有啲唔系话 放仔绳啊嘛？ 系啊系啊， 唔会啦。 嗰啲细个啲用嘅我见系嘛？ 岁几嗰啲就会用。 嗱咁而家你担心紧个仔随时走咗唔知去边啊嘛？咁你可能都要用呢啲噶啦。又或者最老套的招咯，而家用現今的科技咯，真係擺個 GPS 喺度， 擺個 GPS 喺度， 即係嗰啲手錶嘛。上次咪講過啲小朋友啲手錶咧，已經可以知道佢喺邊度，喺你個電話度顯示。 係啊，嗰啲可能遲啲都即係要有啲用。 你個仔唔會話勁到咧，好似嗰啲特務片咁樣啊嘛，自己匿入去廁所咧，撩咗個精出嚟抌咗落廁所，跟住自己走，唔會噶嘛。 想追蹤我啊，男， 佢只會匿喺廁所或者匿喺個衣櫃入邊，跟住喺屋企大聲嗌爸爸你揾我啦咁樣，佢嗌。知佢喺边啊？ 总之望多两眼啦， 望多两眼好紧要啊！如果真系去埋主题乐园咧，唔见咗小朋友咧，其实都几麻烦嘅，因为好多时家长去主题乐园或者一家大细谂住去嘅时候咧，其实老实讲，家长自己本身都会想玩嘅，因为而家唔系话成日去啊嘛，咁你有机会去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喂，不如我哋咁多年冇拍拖咯，老婆咁啊，带埋啲仔去，咁自己又玩下，都好容易有呢个心态。 咁多年冇拍拖，唔一定把声老到咁样嘅，你又唔使拍拖，又唔使咁 多年。 佢显示嗰咁多年真系好多年， 好多年啊， 都几廿岁，你就唔好玩机动游戏啦，先生。 咁入边都有啲景点可以影下相噶嘛？嗱，咁啊有香港有个 po 咧个贴文咧都几得意嘅，佢就一个大学生嘅女仔嚟嘅，佢就话到啦啊，各位家长，如果你哋带小朋友去主题乐园嘅话咧，咁我咧就有个服务可以提供俾你哋嘅。咁啊，第一，如果你哋去，但系你哋又唔想成日即系喺全日入边咧都叫做服侍个小朋友，即系服侍佢哋屋企嘅少爷嘅话咧，咁佢咧就可以帮忙入去呢个园入边咧，就帮佢照顾呢个小朋友。咁啊，当然收费嘅。呢個貼文係講到朋友收費， 首先都要幫佢俾咗入場費先啦。 冇錯啦，俾咗入場費先， 咁即係佢免費有得玩，係啦，再免費玩埋你個仔。 唔係喎，但係而家佢入去，佢唔係去玩喎， 係啦，照顧佢仔嘛， 佢一個係啦，佢咁樣 睇就睇仔。 係啦，嗱不過咧，呢個女仔咧，佢自己本身佢自己 唔係你嗰啲啊，你嗰啲係夾仔， 我啲都係睇，我啲都睇 欣賞欣賞 欣賞。 佢自己本身就話到咧，佢有嗰個樂園嘅一張卡嘅。金卡咁樣，即係唔係可以已經係叫做 無限入？ 因為係啦，因為佢自己好中意呢一個嘅主題樂園，咁所以佢自己本身已經擁有呢張卡，咁就順便咧就做埋提供埋呢一個 service 咁樣，咁當然收費啦。咁亦都話到嗰個收費係譬如要服侍埋佢食午餐嘅，咁啊價錢又另議咁樣。咁如果咧係家長我唔入呢一個園去玩啦，咁然後咧就話不如你嚟我屋企 pick up 佢啦咁樣，然後佢亦都會提供埋呢一個服務。咁我就喺度諗啦，嗱，如果我哋先講家長本身都入去呢一個園區入邊，咁啊帶埋小朋友啦，我自己就會覺得咧，如果我帶埋小朋友入去咧，我好難放心咧，就係佢俾一個陌生人去俾佢。陪住佢一日咁样去度玩， 即系佢话佢要玩吊索咁样，佢够高，咁佢其实可以玩到。咁你嗰个 babysitter 会唔会俾佢玩咧？即系佢点样落呢个决定先？ 系啊，因为太多嘢咧，其实系小朋友嘅问题咧，系家长自己先知嘅。例如佢会唔会有啲揈得太多？原来佢揈得太多，佢好容易会晕嘅。咁唔系话嗰个人唔照顾，咁可能佢有啲嘢真系唔知咧。咁佢疏忽咗嘅时候，咁又酿成咗一啲唔开心嘅事咧。 俾 个 名单，俾个清单佢啦，就佢揈得太多会晕啦。食得太多会屙啦，瞓得太多会唔醒啦，都咪写晒俾佢咪得咯。 但你有冇问过阿仔想唔想跟一个陌生人先？呢个问题就系 小朋友好多时咧就系咁样噶。佢咧虽然佢唔想跟嗰个陌生人，不过如果个家长同佢讲话你跟呢个姐姐去玩啦， 就有得入乐园啦， 就有得入乐园啦。咁可能佢就会觉得哦，咁我跟啦咁样。 唔系细路噶。 大人都會嘅、哦。你成日同我講，你跟呢個姐姐入去啊，我都會跟㗎，係咪即係一樣嘅、哦？ 我都可能會跟。 唔係嘅，你哋有條件嘅，你望下個姐姐咩樣㗎？邊個姐姐啊？你先會話跟嘅，唔好呃我啦。 嗱、啊，咁佢咧就話到啦，喂，嗱，頭先話到，如果家長唔得閒帶佢入樂園啦，咁啊又可以去嗰啲譬如港鐵站 pick up 佢啦。但我就覺得咧，小朋友入去樂園玩咧，除咗係一個叫做開心嘅回憶之外咧，其實應該係一家人嘅回憶嚟嘅。點解我會覺得入樂園玩一定要係爸爸媽媽陪住佢先係最好啦？當然呢個係一個好靚嘅畫面啦、 嗯。 另一樣嘢咧就係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幫小朋友影翻啲相嘅。其實唔係淨係我中意影，係屋企人都中意睇。即係而家啲細路仔咧，佢自己攞住個平板咧，佢都係咁 loop 噶嘛。咁、 嗯、 佢都會不斷去睇翻啊。佢會問爸爸：上次我去樂園嘅時候，會唔會有嗰啲相我可以睇翻？佢無啦啦同你講咧，我好想睇嘅咁樣。咁嗰個姐姐當然啦，即係佢幫你照顧小朋友嘅時候，佢亦都會講到明就係話你可以隨時同個小朋友視像，可以我每可能每一個鐘或者半個鐘，我又影張相，佢玩緊嘅又影翻俾佢睇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嘅 promise 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始終咧，如果小朋友跟得太多一啲陌生人去一啲樂園話佢好想去玩嘅地方都好啦。其實小朋友都係會唔開心。 明明細個就係教我哋唔好跟陌生人啊嘛，跟住而家咧就多咗啲服務就是、你跟佢啦，你跟你陌生姐姐啦咁樣。 同埋如果你話家長本身都入園嘅，咁係咪真係咁抗拒個小朋友咧？咁係個，咁不如自己揾個時間兩公婆拍拖去咗佢算啦。 係咯，即係你揾熟人都好過揾陌生人。 係咯，細個嘅時候唔係聽呢句嘅喎，細個時候都係講話陌生人，你唔好跟陌生人。但是那個選擇權不在一個小孩子那裡、 嗯、 即以前聽的就是你不要跟陌生人、嗯、即是小朋友你不要自己選擇跟哪個嘛 是啦 但是呢大人說就可以、哦、即其實個選擇權是在一個大人那裡嘛 即都是陌生的啦、嗯、但大人覺得他不是你的陌生人你就可以跟了 你想想個小孩子其實從對於他來說他自己揀了一個陌生人跟你告訴他、啊嗯、你跟那個陌生人其實對於他來說都是陌生人來的我都是不認識他 的、啊啊啊啊、 只不過是個選擇權嘛、 啊、 即 由頭到尾大人都是不放個選擇權給小朋友 嘛那或者這樣調轉去想我不知道即提供這個服務的個姐姐、嗯、她自己有沒有相關的經驗還 是想著自己有張年票、嗯哎、沒曬了、啊、經濟那麼差、啊啊、找到份工作、啊、其實如果你有跟小朋友接觸過我想你都不會那麼輕易就說、啊、我提供這個服務因為其實很多小朋友即係十個小朋友有十種性格嘅、 嗯嗯， 即係你都未必一個人可以 handle 到咁多，仲、 啊、 要係一個咁開放嘅環境。即係你話喺學校啊，老師一個睇十個都可能覺得好辛苦啦， 係 啊，都吃力啦。 咁佢真係唔聽話，你點解你鬧佢咩？ 係啦，即係 又叫你個客喎，係咪？ 我就會諗下，哦，其實你負唔負擔得起咁大嘅責任咧？即係一個充滿即係都好多潛藏危險性嘅一個 open area 啦、嗯，叫做即係有咁多人、 啊、 或者咁多再加上而家呢一個嘅環境，咁你。话我帮你照顾啊，咁你系咪真系觉得你照顾到咧？或者如果佢系冇经验嘅，可能佢冇谂到咁深入嘅、哦，即系呢个系都一个好大嘅责任嚟嘅，帮人哋睇住小朋友。 所以而家呢个年代咧，有好多网上边嘅人就可能会开好多唔同嘅 po， 就话俾大家听，有好多古灵精怪嘅行业咧，就会出咗出嚟，或者俾人揾钱嘅方法又会出咗出嚟、 嗯。 不过咁就唔可以否定，呢啲真 系 好有爱心又好尽责， 咁当然 带小朋友嘅人存在嘅， 系 即 系 有嘅， 真系有嘅。 大家要小心啲揀啦， 系啦，即系要有经验咯，我觉得最少 系咁啊，都系要揾翻一啲信赖嘅人啦。例如，如果我带埋少少白去嘅 Kitty 姐姐，不妨又跟住一齐去啊。 咁可以喎，嗱，我哋本身已经有建立到一个互信嘅关系喺度啦，系啦，佢一定唔会闹我啊，或者好唔开心。即系如果你带到佢入去，跟住姐姐， 佢咁听你话。 佢成日都好挂住 Kitty 姐姐，哎，可以见下佢先啦。 鸡皮啊！ 巴西研究机构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基金会指出，巴西大部分城市的医疗系统接近崩溃。这个机构指出，巴西国内大部分首府城市的深切治疗病床超过八成已经使用。专家警告，巴西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具有高度传染性，影响可能波及整个地区。巴西錄得超過1100万宗新型肺炎，累計超過260000人死亡。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的抗疫手法備受抨擊，前總統盧拉促請民眾盡快注射疫苗。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39，瑞士法郎0.93，加元1.262，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35点，跌唔够一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46美元，卖出1,728.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啊。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机场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香港航空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机场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香港航空总部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咁加士居道过海啦。由于受七行道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咧都系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而家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似乎大家都期待呢一对嚟自美国嘅传奇三人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出新碟啊！有呢一首新作 Waiting on the Wall。好有机会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去亚军宝座 ，Foo Fighters Waiting on the Wall。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财经第一线。 嚟啦，睇股市嘅时间又嚟啦，请我哋嘉宾出场先。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啦， 早晨啊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All Kitty 钟哥， 早晨早晨， 系咁啊，大家好，股市都好啊吓，琴日咧个市啊升翻啲啦，不过咧成交唔多配合啊，大家都觉得咧后市有啲阴霾，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啊？以至咧之前高追咗啲科技股嘅朋友仔系咪时候减一减磅咧？ 好，其实呢讲到股市呢吓、啊、有阵时呢都真系三吹六旺好难讲嘅吓，依、啊、刻可能呢一种股份好啲，但下一秒钟呢就可能已经系呢就是、另外一种股份好啲。当然大家都知道我讲咩呢，就系、是、新旧经济资金轮动呢个情况啦。昨晚美股呢都系可以话系个别发展，因为道指同埋呢个标普都劲升嘅，应该讲道指系升得再多啲，但系咧 Nasdaq 咧都系叫做少少私人独潮水啦，佢又唔系跌嘅，不过又唔系好弹得到咁。嗱，翻到嚟香港咧，其实都大家都有呢个感觉噶啦，就系过呢段时间，即系包括我在内啦，我谂好多啲分析员咧都会讲，即系大家都要拥抱一下咧，即系传统旧经济股份嘅怀抱，因为咧。即係新經濟股可能咧都就算你跌定都好啦，都彈咧都冇乜動力咁樣，同埋都見到呢個情況。嗱，個別咧都有少少回升㗎啦嚇，跌咗好多日之後都已經咁啊。但係睇啲乜嘢指標咧？咁我諗大家都係仍然咧係好密切就留意住咧，就是、美國咧十年期國庫債券嗰個所謂嘅孳息率叫 yield， 即係收益率啦。咁啊嗱，總之呢個數字咧一上。科技股就跌，呢、这、一个数字一回，咁科技股弹，但系咧就算咧，寻日咧都见得到稳定咗落嚟啦，系 1.52 啦吓，冇去到 1.6 嗰啲咁高嘅水平。咁新经济类嘅股份咧，喺寻日成个美股交易时段咧，都见到咧有部分咧就先升。之後咧都有個回吐嘅跡象，就算咧話大家憧憬緊，哇翻嚟啦，第二上市啦，回歸啦，咁包括百度啦，同埋亦都傳緊都好快都可能會即係第二上市翻嚟香港嘅Bilibili 啦，即係 B 站啦，咁其實咧都係有少少咧就偏遠偏遠嗰只嘅，咁所以翻到嚟今日我諗港股啊，唉即係都係嗰句啦，啲新經濟類股份咧嗰個感覺咧都仲係未得，即係話喺而家呢一刻。真係要好顯著回升反彈呢都仲係有啲困難，唔好講多，淨係講下大家嘅啟媽，即係講緊 Catherine Wood 啦，佢嗰個投資旗艦呢即係呢個 Ark Innovation 呢，即係佢嗰隻 ETF 呢都叫做止跌啫下，即係尋日呢都叫做呢係橫行經歷咗一日嘅反彈咁大把之後呢，咁已經呢又暫時又點咗月，咁所以啲新經濟股可能呢個走勢都會係咁樣啦。 所以就话阿 O 咧开初嘅时候讲咧就话，大家好，股市就好啊。呢个有冇一个必然先后次序噶？究竟系大家好，股市就好啊，定还是要股市好，大家先好？ 呢个好逻辑嘅。 其实个股市系唔系真系好咧？大家咧感唔感觉到咧？呢、這个我都有啲疑问啦。因为咧，即系我谂普罗股民都会大部分啦吓，我会咁形容啦。即系呢段时间咧，因为我自己可能都会譬如话做直播啊、交易校啊，我都接触到好多啲股民。咁佢哋咧。个感觉咧就唔系阿 O 个讲嗰种啦，因为 O 系比较叻噶嘛，咁啊大部分股民咧就会系点样咧？可能系揸咗比较多咧啲新经济股，咁啊咧佢哋嘅回报表现咧就同阿股神巴菲特嘅旗舰，包括我上次讲嘅呢一个 Berkshire Hathaway 咧，就大相径庭啊！啲旧经济啊，股神嘅旗舰啊就创新高，咁啊契妈嘅旗舰即系 Catherine Wood 咧就唔係創新低嘅，不過係高位回咗好多，咁啲新經濟股又係，咁但係因為可能即係大部分啲散户投資者喺過去都係如痴如醉地都係見到一啲，哇！啲新經濟股真係升到冇人有嘅，咁即係如果真係冇，又好似即係。系冇乜面子咁啊嘛！咦，你冇买嗰只啊？咦，乜你冇抽到咩咁？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跃跃欲试啊！咁就即系抽到嘅就当然好啦，抽唔到嘅都走去告追。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就系呢啲嘅情节之下咧，就会变咗咧由赚咧就变咗蚀，甚至乎有啲咧一买落去咧就已经咧就高处不胜寒，讲只股票啊个股价咁跟住咧就已经系回落。咁所以都真系咧喺呢一刻。 投資者究竟有冇即係利潤喺手咧？其實都好睇過去呢段時間嗰、那個即係投資組合嘅部署咯。 嗱、嗯，其實咧，我今朝咧想同阿 Dicky 講啊，我今朝見到好多公見到好多空姐啊、 嗯， 今朝不過咧就喺個報紙上邊見到啫，因為咧就有報章頭版咧就影咗張相。就見到好多空姐，咁顧名思義都係講緊國泰啦，都係國泰嘅空姐啦。咁就話喂蝕好多，蝕成二百幾億，咁而家呢個時候點睇咧？ 嗯， 好咁嗱，對於國泰航空啦嚇、啊，都曾幾何時都係我哋嘅指數成分股嚟㗎，嚇當然又唔係啦。過去大家都會見到即係疫情對於全球航空業帶嚟嘅衝擊係有幾大㗎啦，咁呢、這個。是不是可以用非戰之罪嚟形容呢？真心講，我都覺得係嘅。咁當全世界都冇得飛咯，咁你作為一個航空公司都冇辦法啦嚇、啊。幾個月之前，我哋可能會見到啲機拍曬喺個機場嗰度，而家唔係啊，拍遠咗好多啦，唔喺嗰度啦。可能拍一啲乾旱少少、乾燥啲嘅地方，拍到沙漠咁滯噶啦，因為嚇、即係成本嘅關係。咁好啦，而家呢一刻睇佢嘅呢個業績。究竟點樣呢？如果你話純粹講即係截至到即係舊年嗰個嘅即係整體嘅業績，全年嘅虧損成216億。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講個營業額咧，可能已經比預期咧即係都好係略多咗少少噶啦。只可以講一句，即係話最差嘅情況就已經出現咗。究竟係咪真可以復甦咧？真心講呢個冇人知。但係如果用一個好客觀嘅判斷去分析咧，最少可以講一句就係成個大中華地區咧。新冠肺炎嘅疫情係相對地比較受控嘅，咁同埋如果你話以全球而家呢個趨勢嚟講，即係接種疫苗嗰個比例嚟講咧，慢慢咁樣提升咧，就始終最後都會起到一個即係屏障嘅作用，就即係話可以咧就慢慢咧就係即係回復翻過往我哋正常嘅生活啦。咁當然啦，都要睇即係唔同國家啦，對於佢自己嘅邊境啦，對於自己嘅所謂嘅。疫情嘅防控嘅措施去到咩階段咧？咁所以其實有少少講咧，都唔係話真係即係完全係歸咎於呢間公司嘅行政啊或者管理咯。咁、以至到要做嘅，你話港龍要冇咗呢個牌子啦嚇，咁、又做咗啦，要即係裁員啊、減薪啊、高層啊繼續減薪啊。咁基本上真係所有嘢都跌噶啦。咁如果你話純粹講個即係乘客嘅收益率咧？呢、這個跌咧就真係預咗噶啦，但係個貨運收益率咧，其實咧係升嘅，都升緊成五成幾嘅。咁不過咁，即係同一個位，諗下你賣俾頭等艙嘅豪客好啲，定係擺嚿貨位好啲咧？咁就真係唔使講啦，肯定就係前者啦。咁所以呢個咧，即係佢哋公司可唔可以止跌咧？即係講個業績咧，都真係只可以講好同個疫情嘅關係度係可以話係完全係唇齒相依嘅關係啦。咁但係起碼即係而家燃眉之急之前咧，市場都融咗資啦，政府有個貸款啦，咁我諗都叫做可以渡過呢個難關嘅。喺我角度嚟講， 但係投資者就此刻就不宜沾手啦，係咪啊？ 係啦，個股價就另一回事啦，即係低位又彈咗，咁但係而家望住高位咧，好似有啲阻力。咁我諗極其量都係橫行咯。 係阿 Dicky 啊，另外咧想睇睇騰訊啊，因為騰訊咧24號就會公布舊年嘅業績啦。咁我睇翻佢個圖咧，其實佢上年嘅三月咧，唔係我都係睇翻佢。嗰個報紙個圖啦， 我以為你跟咗 Dicky 學嘢， 哦，咁梗係有嘅， 即係話我就識得睇圖啦，依家我 跟埋你睇圖啊， 我都驚一驚啊，唔使驚 ，Dicky 你知唔知？突然間 Kitty 話俾我聽，佢識得睇圖，我都驚， 我都聽到，我就好認真聽下佢睇咩圖。 我睇個圖咧，佢咁講嘅，佢就話咧上年嘅3月18號咧，佢就即係有個低位就334蚊，咁但係咧到1月25號即係个零月之前啦，佢个高位系700几蚊嘅，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呢一个零月咧就回翻100几蚊落嚟啦。咁即系我谂好多股民都喺个高位附近咧都会攞咗少少嘅。咁啊而家咧佢又出业绩嘅时候，我就系想帮啲股民问一下，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升翻上少少咧？因为其实由个零月之前跌落嚟，跌咗100几蚊啊嘛。咁我谂大家都憧憬住会唔会有翻少少力度可以上翻啲啊？咁个心都冇咁怯啊嘛。 上翻700蚊都好啊。系啊。今日都傳出啲消息話，哇！即係好多嘅佢旗下嘅一啲公司或者持會嘅公司啲市值計計埋埋，喂，其實都好多錢， 都好賺 嘅 喎， 埋單計數咁樣幫唔幫到手啊 ？Dicky， 其實咧，淨係講喺而家香港上市嘅所謂新經濟股，我哋就好簡單就咁講大嗰啲啦，譬如 ATMXJ 咁樣啦。我一句講曬啦，即係騰訊咧都會係我最 即係覺得中意嘅，即係話喺佢未來業績啦，當然啦，喺未來嘅股價前景兩方面啦。頭先阿 Kitty 形容個走勢圖形容都好透徹，亦都係完全係個事實嚟嘅。其實咧，佢嘅股價如果你話按年咧，由過去一年嘅低位咧，係真係最高峰嘅時候升真係咧多過一倍。咁但係由最高位回落咧，其實幅度咧亦都唔係少。咁好啦。但係咧，比即係兩日之前嘅低位咧，其實亦都彈咗一啲嘅啦，都。但有啲咩睇法咧？咁我諗最簡單，對於業績咧，我就覺得毫無疑問都會係市場預期上限咁好嘅啦。咁同埋起碼咧，佢仲多一個概念，就係話仲有一個分拆概念，因為微醫咧就都未上市嘅。咁但係咧，而家都即係傳緊咧，其實都好快啦，可能今季咧都已經有機會咧，就是、香港就係上市啦。咁簡單啲講咧，咩嚟嘅咧？咁就即係咧，有少少似咧呢一個藍籌股嘅新貴，呢一個阿里健康嗰啲朋友啦，即係總之類似嘅業務啦嚇。如果要好簡單嚟形容，即係同京東健康啊、平安好醫生啊，都係有啲相似嘅，都係啲所謂嘅大健康嘅業務。咁起碼多咗呢樣嘢，亦都有個業績嘅憧憬。嗱，不過咁即係始終新經濟類嘅股份咧，過呢段時間有一個弊病咧，就係個估值比較高，就算騰訊都唔例外，但係佢都會比好多其他啲新經濟股，例如都係指數裏面嘅，例如美團咧，合理得多噶啦，已經係咁，所以咧，我都會相信嗱，如果真係可以去翻即係日前嗰個低位咧，我就會覺得都安心嘅，就安心咧，就出少少錢去買啲。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呢一秒鐘咧，又有少少困難啊，即係你話如果呢一秒鐘買喺五十天移動線咧，可能嗰個水位就會少咗，但係你少少回落嘅風險又存在。咁所以咧，我都覺得都係呢四個字俾大家啦，就係戒急用忍啦。其實呢段時間波幅都幾大嘅。如果你話真係跌落嚟，啱啱有少少反彈信號嘅時候去買咧，就會好過喺即係又唔知佢係咪真係繼續可以反彈得到嘅情況之下追咯。 咁可能观望下先啦，因为听日再会同 Dicky 倾偈㗎嘛， 系啊系啊， 先埋到未迟， 睇多一日 啊，总之心急， 唔好啊，崔杰同我成日讲嗰句咩，喺边度跌低 边度 起翻 身， 系啦，咁啊， 喺隔篱起翻身都得嘅， 咁唔该晒 Dicky 啦， 总之起翻身就得啦， 系啊，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啊，黄德基先生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噶，多谢 晒，拜，听日再倾， 唔该 Dicky， 拜 拜， 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啦，咁我今日呢个优惠咧，平时就应该开心嘅，即系大家攞着数啊嘛。不过呢个优惠咧，我就觉得一路讲咧，应该就会有啲。慨叹有啲伤感， 系咪攞唔到个优惠而唔开心咧？ 唔系，系点解会有呢个优惠咧？系因为结业先有呢个优惠。咁啊，讲紧咧， 又系最后七天嗰啲。 咦，我唔知道阿钟哥会唔会认识呢一间铺头咧？因为喺旺角咧都经营咗十几年噶啦，系一间影音铺头嚟嘅，系啦。咁啊，里面都我觉得都几大间嘅。我睇佢啲相，我自己就好似冇乜印象，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少留意呢啲影音器材嘅嘢啦。 佢经营咗十几年系嘛？ 佢经营咗十几年， 咁我唔识啦。 点解？ 对上一次去旺角行影音铺是 廿年前 因为影音铺叫 AV 铺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就少啲入去嘅，就系睇 AV， 我就系睇 嘅，少啲入，尽量都避开先嘅，讲笑啫呢个。 系咪上楼噶呢间？ 佢系喺西洋菜南街嘅，西洋菜南街嘅。咁佢除咗 AV。嘅產品之外咧，亦都有一啲電器啦，一啲電子嘅產品啦，零售嘅。咁啊，日前就宣布就會喺呢個四月十五號咧租約期滿就結業啦。咁啊，我諗，但係對於好多即係有睇開或者買開嘢，你知道喺旺角可能即係間間都會格下價噶嘛。可能對於佢咧都一啲都唔陌生嘅呢一間鋪頭。咁啊，舉行呢個結業清貨嘅優惠啊，即係即日起，即係佢又喺自己嘅社交平台話啊，我唔做啦咁樣。咁跟住咧就好。很多货咧就推出嚟，即系我见到都哇有啲半价卖，即系正所谓要钱唔要货啊。咁但系我觉得网民我见到有啲留言咧都伤心嘅，即系觉得唉好似好唏嘘咁样。 好惋惜系咪？ 好惋惜啊，系啊。咁啊有啲咩卖咧？咁啊见到有啲相机嘅镜头啦，可能呢啲就啱啊小白啦。 系咯， 小白可以去睇下。 听到之后都谂咗谂， 大品牌 啊 呢一间公司系。 都买好多大品牌噶，系、哦、啊，咁有啲就系、是、影音器材啦、喇叭啦嗰啲啦，咁、啊、女士们有啲譬如话美容嘅仪器啊，即系电子产品啊仪器咧都有嘅，有啲直头割价咧，我见到系半价嗱，譬如我哋而家用紧啲 headphone 啊、earphone 啊嗰啲咧，佢都有得卖嘅，平嘅有平嘅，贵嘅有贵嘅，连嗰啲探热嗰啲 探耳仔嗰啲探耳机 系咧都有得卖嘅，咁我谂佢即系而家就即系所有嘢都搬晒出嚟，即系一律都清货大减价，就直至到佢4月15号即系结业为止咁样。 不过咧，阿崔杰彤咧就话：，有啲唏嘘啊，即系见到一间铺头结业先有呢啲优惠。我就话喺通常呢啲情况咧，你又见到人性噶。 点咧？ 好简单一样嘢，你而家会唔会去买啊？你而家会唔会去买先？嗱，佢。劈价咯，因为执笠 啦，可能 我可能会去睇下。 通常咧会出现有啲人等佢再冧啲价先啦。 吓、啊，仲会唔会、啊？ 系咯， 嗱，每一次都有噶，每一次都有啲人会咁样讲。 即系4月14号去多次系嘛？ 系啦，见佢冧价嘅时候，不如等佢再跌多啲价先啦。咁你明明都话，哎，有啲唏嘘，见到人哋执笠。所以先減價，咁你仲想人哋再冧多啲價先買？ 呢啲人咪多數買唔到嘢，去到俾人掃曬㗎， 冇曬貨㗎啦。 即係佢會買到，未必買到自己想要，但係佢會買到嘢啊嘛。跟住咧，有啲人咧就會話：，喂，有冇得再平啲啊？再平啲，我而家執粒半價，仲有得再平啲，即係實會有呢啲人出現。 講開呢啲執粒咧，真係要帶多一間鋪頭執粒啊！咁呢個都係一個美式嘅時裝店啦，有個 Ice 字開始㗎啦，因為都執粒啦。 係啊，係啊。 哇！佢關咗門未啊？未關， 好似仲有多五六日去營業咁樣啦。依家咧佢鋪頭咧連啲傢俬都可以買賣喎。 其實幾靚嘅，因為佢哋嗰啲陳設咧，有時尤其是我覺得佢尖沙咀有一間都大啲喺地鋪嗰間啊，係啊，佢有啲台台凳凳啊，有啲都幾靚。 你講冰火嗰間啊嘛？ 係啊係啊， 佢連啲台凳啊，連啲擺設，譬如有啲 Simpsons 嗰啲公仔巨型嗰啲，即係俾你擺喺屋企唔知做咩嗰啲咧。好似我同你屋企啲玩具咁样。 呢一间小白就唔讲话啊，等我去睇下先。呢家你又话唔讲喎， 呢间唔讲啊， 呢间系呢间唔够啦。 呢间本身我觉得劲贵因为。 哦，但呢间对于我嚟讲咧，喺我成长年代咧，佢真系我哋嘅一种潮牌嚟嘅。 系啊， 即系我哋年代，佢啱啱引入香港啊嘛。 佢去到我读书嘅时候，其实 都潮啊， 都仲潮潮地噶。 你读完书都有一段嘅历史，所以已经由潮变得唔潮。唔系呢个讲笑嘅，当然经营环境困难。是一個一件事啦， 但估唔到捱唔住，即係我都有啲，即係覺得又係一個年代的終結。 去買翻張 sofa 咯，我求 咁啊買衫冇理由買嗰張 sofa 翻屋企， 張 sofa 都靚啊嘛。 係啊，唔係因為嗰陣時可能即係數翻一段時間以前啦，佢賣嗰啲咧，可能你會覺得哇，可能係第二度地方係啦，第二度地方先有嘅嘢。咁但係而家你網購實在太方便啊嘛，即係你以前覺得佢特別嘅嘢，其實網上面。而家你即係撳個掣已經揾到啦嘛，所以啊，你都明白點解突然之間好似都好多鋪頭啦，即係沙田又有啊咁樣都要結業。 係啊，咁除咗軟式就係執平貨有機會啦，好似 Kitty 咁樣話齋。咁用翻嗰個心情對沖，你又覺得軟式又覺得執平貨，咁啊去翻個中和點咯，即係冇咁多愁善感啊，令到個人即係覺得平衡啲啊嚇。 唔係，其實最啱係小白嘅，因為佢覺得平時覺得貴嘛，所以佢話平時冇睇開嘛。 應該去睇下啦，咁我應該。 係啊， 但我對嗰個。剛才 Kitty 讲的 影音是吧 影音的有兴趣 我给个地址、哦、我给个地址、哦、我跟你一起去我看看美容仪器先、 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11日是一年的第70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95日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地方发生巨震级9级的大型逆冲区地震之后被称为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震央位于宫城县首府仙台市以东的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为24公里引发的海啸高 40.1 公尺。这次是日本有观察纪录以来第一个震级超过9级的地震。亦是日本史上最大的天然灾难。这次地震令到本州岛移动地球的地轴发生偏移日本政府由2012年开始将每年3月11号定为国家灾难防治日3月11号出生的朋友喜欢不断追求进步积极进取沉醉于自由自在的梦想 遇到机遇就会毫不犹豫尽情一搏。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会不会打断你人生的计划？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遇到天然灾害，我们应该留意大自然的反应，还是人类的反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获准保释的十五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其中十一人遭到律政司提出保释复核。高等法院今朝将会开庭处理民主党黄碧云和元朗区议员伍建伟的聆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聆讯开始之前，法院外有多架警车戒备，有警员在附近巡逻，有市民凌晨已经到场通宵排队轮候入庭旁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将会对在香港作出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士采取行动。布林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美国有需要持续透过制裁等的措施应对那些在香港采取压制行动的负责人，应对那些在香港采取压制行动的责任人。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19,000亿纾困法案，最终版本将会提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外界形容是总统拜登上任以来一次重要的立法胜利。参议院上个周末以50-49票通过法案，法案在参议院经过修订，主要限制获取$1,400现金津贴的资格，个人每年收入$80,000不符资格领取，夫妇联合报税而年度收入超过$150,000得到的款项少于$2,800，如果超过$1,600就完全不符合资格领取。回来本港，政府刊宪将两座住宅大厦、一个工作场所和4间学校纳入强制检测，任何上个月25号至到寻日期间曾经身处相关地点超过2小时的人，需要在星期五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四间学校全部在天水围，包括金巴伦长老会、耀道小学、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小学、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当局说，相关学校和4座附近住宅的污水样本检测持续呈阳性，因此要求师生接受检测，但是学校至今未有确诊个案，经风险评估之后认为仍然可以进行面授课堂。其余需要强制检测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厚德村、德安楼、西营盘新光大厦，以及位于西营盘的Earth's Fitness。 政府今日会在相关学校和将军澳厚德村增设流动采样站。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44，瑞士法郎0.93，加元1.262，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70点，升34点。港金现价报15,8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01美元，卖出1,725.78美元。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有关港铁的消息先啦。咁由于港铁红磡站四号月台咧发现可疑物品啊，咁而家东铁线的列车服务是受到阻碍的。东铁一个红磡站四号月台因为怀疑有可疑物品啊，现时东铁线列车服务是受到阻碍的。好，咁跟住讲返路面嘅交通情况。有啲意外事故啦，咁新界呢较早前赤立角机场路之路去东涌方向近住香港航空总部对开呢，就部分行车线受阻，仲系处理当中嘅。咁而家塞到去东岸路回旋处附近嘅。机场路之路去东涌方向近住香港航空总部对出，因为有意外呀，现时交通仲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东岸路近住回旋处。而九龙咧，之前呢一个七咸道南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龙尾都塞到去呢一个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石门，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单车馆噶啦。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咁啊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市中心杯道路一段咧，同埋府地段咧都系多车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咁啊左转去呢个大老山公路，近住大学站至到天富海湾段咧，交通都系繁忙。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呢一个荃青交汇处一带就慢车。荃锦公路近住荃锦交汇处咧，交通都较为挤塞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段至到马场段现时交通都是繁忙。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呢，之前因为受强风影响，咁曾经是有啲车速限制，而家回复正常㗎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家珍珍珍， 喂燕燕燕， 你哋两位喺度做咩咧？ 善恩，呢个系回音音。 真恩恩恩音， 你哋两个唔好再呃我啦。一般的音速是每秒钟340米，所以最少要离开那个障碍物17米才会有回音的效果的。 大家想知道回音 回音音音 因为是真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 音音音主持音 音音音音音音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小甜甜呢套作品，可以话系少女漫画嘅鼻祖咁滞噶啦。有啲人甚至乎会形容佢为一代宗师添。事关喺佢推出之前咧，市面上就冇一啲专系为女孩子而设嘅漫画嘅。少女漫画嘅特点喺边度咧？首先，女主角系女仔啦。佢可能会有一个好苦嘅童年，或者一个好苦嘅生活。咁喺故事嘅开端就会遇到一啲可能对于佢嚟讲遥不可及嘅 梦中情人可能是一些白马王子啊，或者是贵族等等，感觉上高不可攀，不要说拍拖，朋友都未必做得到的。但经历了一些挫折，甚或乎一些挑战，慢慢两颗心就走在一起，然之后女仔的生活亦都可能有住重大的改变。去到故事的末端，顾之言啦，梗系同佢嘅梦中情人大团圆结局。基本上咧，呢一个就系不少少女漫画嘅故事骨干嚟啦。而小甜甜呢一套喺1975年推出嘅漫画咧，好快去到1976年嘅时候已经被动画化啦，总共系有115集嘅。当时嘅动画播放引起好大嘅回响，除咗喺日本当地受欢迎之外咧。在香港以及在台湾呢亦都是得到极高的评价的。譬如以香港为例呢，两间的免费电视台都有播过小甜甜的。在台湾更加厉害，由1981年至到1989年之间呢，这套小甜甜的动画总共是重播了5次那么多的。值得一提的就是在1987年的时候，香港的电视台是播放了一套叫做新小甜甜的动画。但其实两套的小甜甜的作者都是不同的。咁所以只不过译名上面会令到人哋有所误会嘅啫。 仲话做咩咁开心啊你？听到啲咩咁高兴？ Vincent 话个女主角系女仔嘛？ 少女漫画女主角一定系 女仔，唔系正所谓女主角唔系女仔，好难系男仔嘅。 咁就系男主角啦。 咁女主角系小甜甜，系、 不过你有冇睇过咧？ 我冇、 完全 冇睇过。 呢、這个形象啊，呢、這个小甜甜呢、這个公仔嘅形象有冇见过先？ 有 两泡大头发黄金金， 仲有两泡即系水汪汪嘅大眼睛，系啦。咁、我都知道系一个少女漫画嘅鼻祖嚟嘅。咁但系都系啱啱听阿梁可希讲咧，先至知道大概嗰个故事大纲系咁样。 好感人嘅，同埋好长篇啊。 系 嗰阵时喺我细个嘅年代，啲人追咧就系、哇，好睇啊，好感动啊，好开心啊，好温馨，好浪漫，好惨啊。因为佢里边又有啲生离死别咁样啊。 系 即系以前嚟讲咧，睇卡通片睇到咁样咧，都真系都几赞人热泪。 佢唔系俾小朋友咯，我觉得。如果我就咁听似系真系少女啊，即可能系青少年睇，因为佢已经又有爱情啦，有生离死别啦，咁佢嘅设定又即系已经哇，好似都几复杂咁样啦。 细路翻去睇 Q 太郎噶啦， 系啦，即系同叮当嗰啲系唔同嘅。 同埋佢系嗰个爱情线系好复杂，即系好似我哋平时睇嗰电视剧咁样。嗱，咁同埋另外我反而想知嘅就系当其时，譬如播放嘅时候咧。即系我记得就系有阵电视播嗰啲，譬如讲我好记得播新小甜甜嘅时候咧，我系喺屋企大嗌嘅。 点解啊？ 即系我俾翻啲机械人我，因为嗰阵时系得嗰几个时段睇机械人嘅啫嘛。咁你知道一转咗套新卡通咧，跟住你就起码有好几个礼拜 你会嬲咗咯，嬲咗个电视台。 但跟住其实睇下又即系开头就系谂住，少女嘅动画梗系俾少女睇噶啦。咁我系一个少年嚟噶嘛，梗系睇热血嘢，但系唔系，原来都几好睇嘅。 以前就会分得叫做均匀啲嘅，因为所谓播卡通片嘅时段比较多啲。咁以前好记得礼拜六日咧，朝早咧就会系不断系咁播噶嘛，无线系嗰阵时系无线同埋丽的电视都系咁播噶嘛。咁呢边可能播一套机械人，咁跟住会播翻套少女，跟住再播机械人咁样，大家个选择多啲。而家就冇咗啦。咁又或者而家甚至乎电视台播唔播都唔关系，我上网睇嘅，即系已经所有嘅。運作都唔同咗啦嘛， 系咁啊，梁學希，你覺得好睇嘅地方喺邊度咧？即係作為一個少女漫畫，但係你係一個男生。 嗱嗰陣時咧，我就係會對嗰啲感情線咧。就開始有啲好奇啦，因為開始暗戀女同學啦、 有啲感覺係咪？ 但係佢個男仔死咗喎，裏邊 咪一開頭未死噶嘛，都抌咗一輪。 即係開頭見到嘅時候，跟住我都會喺度諗啊，幻想下第時大個係咪有啲對白用得翻啊，或者有啲情節，即係其中一個就好似係。小甜甜就好细个，咪喺个山岗上边，咪见到有人吹风笛 噶嘛？ 系啦，跟住我谂下，系咪要学啲乐器咧？我就识木铜笛啫，嗰阵时应该唔 work 噶。 照吹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我就反而我就喺度而家谂翻咧，睇翻啲故事大纲就系会唔会沉重咗啲咧？俾小朋友睇。 咁冇乜所谓嘅，咁都系啦，可能系俾少女睇个感觉，即系应该系嗰样嘢多啲嘅。咁另外一样咧，咁就话小甜甜呢三个字啊，小甜甜已经好破格，当时冇小甜甜呢个名称出嚟噶嘛。之后咧 就個個都喜歡上小甜甜呢個字啦、 嗯， 即係淨係講小甜甜，即係改得好啊、嗯、，candy candy 咁樣，一真係改得好啊。咁啊，而家個個都話小甜甜，即係係一種可愛嘅代名詞啊嘛，即係已經有啊。咁、嗯、裏邊個劇情咧，咁有啲嘢咧就好記得嘅。嗱，開心嘅你未必記得啊嘛，都話傷感嘅你一定記得好深，就係裏邊阿安東尼咯。安东尼堕马死咗、啊， 系 即系两个青梅竹马开开心心，无端端死咗、啊， 系 即系嗰样嘢系当其时嚟讲系几震撼， 好破格噶、啊，即系卡通片里面 系啊，仲要系佢两个恋爱紧，开心开心紧啦、啊，即 系 两个都系高高兴兴地，突然之间话佢死咗，跟住伤感地要离开，咁即系呢一个剧情嘅转折咧。嗰陣時令到好多人都流出眼淚嘅呢一個， 係跟住後來就係到佢又遇到另外一啲嘅新嘅發展新嘅機會嘅時候，跟住咧又到嗰啲人又遇到有挫折啊嘛，咁即係佢係去到後來 陶斯啊， 係陶斯嗰陣時就係話唔知想做一個演員定係點樣噶， 去咗做演員，即係俾人趕咗出校啊嘛，跟住咧就去咗Broadway 發展，佢要做演員，咁但係原本諗住好地地啦，點知去到。佢又中意咗第二個喎、 啊，即係 long 啲係唔 work 嘅， 咁佢又中意咗第二個，咁啊小甜甜又落空啦，都冇咗啦，咁跟住咧翻去佢原本細個屋企嗰度嘅時候咧，咁原本就話，有個人想娶佢，但係小甜甜又唔中意佢，咁於是乎，咁佢唯有走啦，咁跟住又正直又佢個劇情就講到去打仗啊嘛，一次大戰嘅時候啊嘛，咁跟住又照顧咗一個失咗憶嘅人、啊。咁原來呢個人咧，先至係佢真命天子 喎， 即係好即係好微妙啊！啲嘢安排得。 其實如果咧，你揾啲韓國明星拍，真係可以係一套韓劇嚟 喎， 係 喎，真係得喎。 佢只不過係擺咗喺個卡通人物身上啫嘛。你頭先講嘅劇情其實 都 係係咯。 係跟住去到最尾就係失憶嗰個又係臨到拉尾嗰幾集就係知道佢嘅身世。係 啊，最後 哦，原來就係你。 係啦，失憶嗰個最後咧就記翻喎。啊，原來我細個睇嗰個。不是第二个是你啊，原来他小个的时候见到在山岗上面吹风笛不是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失了的人。 哦 啊、所以呢所有好像冥冥中有主宰这样。 哦 其实这个方妙娜跟住下来你套回去譬如长腿叔叔其实都是女近也是这样 的劇情来的嘛。 嗯 那是不是对于问回女孩子即是如果你看这些的时候你当其时你会怎样的呢、 你问我就真的不准确的，我都说我是跟我哥的嘛。即是我都是那些去打机啊。 冇啊！ 因為我又唔中意美少女戰士嘅，係、 啊、 啦，我就係睇我哥睇嗰啲龍珠啊，所以你話呢啲好少女嗰啲咧，我真係冇乜印象。 美少女戰士俾男仔睇噶嘛？咁、 啊、 你阿哥應該 你睇佢變身啫，所以我都有涉獵下。但係你話特別真係好中意咧，就冇咯。呢啲少女，你話其實長腿叔叔我都唔係話好投入去睇、 嗯， 所以我聽你哋咁講先發現，咦，原來以前好多動漫。卡通是讲这么多爱情的东西 细 个真的不知道、 啊嗯即就算如果不是爱情呢、都可能是有一点青梅竹马的感情樣咯即譬如、上一次、之前我们讲过飘零燕彼得和海迪都不是爱情啦他们有一种很得意的叫做、你又不可以叫做 puppy love 的、 友情但情有多少少的、好像、啊、不过同埋小甜甜呢仲有另外一样周边嘅事情呢就都几有趣嘅咁、就係讲话原来呢呢、這个小甜甜係有个官司喺度嘅。喺97年嘅时候呢咁因为呢一套嘅作品呢就係、有一位作家就係写咗个故事跟住好多时都係㗎嘛有人写咗个故仔跟住有人就将佢画成漫画跟住两个打官司争版权。咁最後咧就有個判決出咗嚟咧，咁就係據說話自嗰個判決出咗嚟之後咧，就電視冇再播過小甜甜啦，亦都冇再出過漫畫啊、DVD 嗰啲都好似冇出過。 嗱呢個時候咧暫一暫停先啊，要聽一則特別嘅交通消息啊，唔好意思，由於呢個紅磡站四號月台發現可疑物品啊，現時東鐵線嘅列車咧係服務受阻嘅，來往紅磡站至上水站嘅行車時間咧預計需要額外多10至15分鐘。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每10分钟一班，而旺角东站至到上水站咧系每6分钟一班嘅。咁乘客咧，请为你嘅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 讲翻只主题曲咧， 我 如果我冇记错咧，我最初细个嘅时候应该系听日文先嘅， 系。 跟住之后冇耐咧就有呢只中文版出嚟。咁当然咧呢、這个唱嘅小朋友就真系同港台都有关系。小时候啊。阿卢嘉文唱咁啊，嗰阵时佢真系小时候啦，而家就已经同我哋一齐系沉醉喺回忆里边啦。 而家系小甜甜啦。 失心中温暖，良善趣怪惹人爱，情朝走到晚我不倦，面上着扮一点点真真得意，圆圆被最有趣变得啱线，伴奏唱歌伴奏大笑，没事做最讨厌，忙应地笑自然没困倦，望着镜子笑漫天，甜甜地笑人活力再现，一半着爱心更自然，再见了不开心，像被爱化做烟，我要看见理想愿望实现，你心机小甜甜。 大家仲记唔记得早两日同大家讲过嘅嗰个字 ？Stan S T A N Stan 系由 stalker 同埋 fan 所组成嘅一个合成字。喺语言学嘅角度，合成字又叫做 portmanteau 或者 blend， 意思就即系将两个大家都好熟悉嘅词语混合埋一齐使用，变成一个新嘅字。咁除咗头先讲嘅 stan， 大家又有冇谂到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常用嘅字系合成嘅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光加热就等于火，火加锅就等于我，让我与锅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来锁不管你是神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触摸，而好歌触摸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 头先讲到，在语言学的角度，将两个字的意思和读音甚至乎是串法都二合为一的字，我们叫做 blend， 中文是合成字。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有相当之多的例子的，好像汽车酒店 motel， 其实是由 motor 汽车加上 hotel 酒店所合成的。又例如早餐加午餐breakfast and lunch， 就变成我哋成日讲嘅 brunch， 甚至乎系肚饿到好嬲啊，我哋会叫 hangry， 其实都系由 hungry 加 angry 变成嘅。最常见嘅合成字咧，通常都系会由一个字嘅开头博另外一个字嘅结尾，组成一个新字嘅。好似头先所讲嘅 breakfast 加 lunch， 就用咗 breakfast 嘅 br 加上 lunch 嘅尾音。变成 brunch。 讲多个例子，港式英文成日都会被人叫做 Chinglish， 其实都是拿了中文 Chinese 的开头加上 English 英文的尾，变成了 Chinglish 这个新字。语言学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会随着文化的改变形成一些新的词语作为历史的定义。很多新字都是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不知道你又有没有想到有些什么字可以合成呢？分分钟你的创意可以掀起一股文化的新热潮，这样有可能出年的字库当中就会出现你所创造的一个新词语的了。 我好想出去玩啊。 为什么啊？ 成日都说这里不去得，那里又不好去， 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系小白， 我最近咧即系新世纪福音战士喺日本上啦。 哇、 嗯！其中其实以前嗰个电视个 终于都上 animation 咧，就有一句说话令到我到而家我都觉得好讲出咗日本人一种嘅文化、 嗯， 一种嘅态度系咩咧？啊，点解日本人嘅房咧，即系嗰啲和式嘅房间咧冇锁嘅咁样？ 系 啦，咁唔知中哥见唔 见得啦？即系都系咁样左右劏嘅。 好似系阿明日香就问，唔知问边个咁样噶。咁啊答嗰个人咧就答佢，系因为点解冇锁咧？因为日本人互相信赖，系、啦，我相信你唔会立乱开我房门，所以根本唔需要个锁喺度。 好啦，记得呢句啦。 去到今日嘅时候咧，咁我仍然喺度不断谂紧啊，到底日本人嗰个信赖嗰一样嘢，同隔膜嗰样嘢系几咁微妙咧？你知佢哋呢样嘢咧喺唔知点解佢哋。民族嚟讲咧，特别讲究啊！好啦，有一个新嘅发明又出咗嚟咯，系咩咧？就系、是、一间咧一个好特别嘅盒，呢、這个盒咧就好似我哋嗰啲帐篷咁样嘅，咁佢咧就打横嘅，咁啊大概系你当两米啦。當兩米，跟住咧高咧就大概係一米到啦，咁就可以俾一個人咧就攤直只腳坐喺入邊嘅，咁、佢就形成咗由一個架，跟住就擺埋嗰啲帳篷入去，咁就形成咗一個小小嘅房屋。好啦，咁呢嚿嘢賣咯咁樣，咁賣嘅時候即係喺日本賣啦，咁佢咧就主打係咩呢？你可以喺入邊有一個獨立嘅私人空間。 但是它是长方形的盒来的，即它有一点点像给狗仔一些大型的狗仔入去休息的一个地方这样。 因为它像那些酒店， 它不可以站在这里。 伸缩那些酒店 我可以放在哪里呢？放在自己屋企里面。 对了，它就是说你是放在自己屋企里面。咁所以我就係話，其實好微妙呢樣嘢。 啊，佢似太空艙。 係啦，係太空艙。 嗰個形狀就好似太空艙。 你自己已經喺屋企裏邊，屋企已經係你嘅太空艙啦。 冇錯啦。 咁點解要一個太空艙裏邊仲加多個太空艙？ 我哋住嗰啲納米樓啫，可能佢哋唔係咧。 日本人好多都係住好細嘅屋噶嘛。 係啊， 即係例如 你睇人劈架， 咁點擺得落啊？ 係啦， 即係譬如相聚一刻咁，大家有睇過啊？ 係啦， 入邊每間房其實真係好細，可能佢講嘅係六貼真係六個榻榻米咁大咁樣。好啦，咁佢其實已經係一個咁細嘅房間入邊，你知日本人嗰啲房。房间已经系有埋厨房噶啦嘛， 系咯， 你仲要再挤多一嚿嘢喺度，佢目的系咩咧？就是、等你有一个私人空间， 嗯， 咁入边可以打机，可以瞓觉，可以读书，可以俾你处理工作嘅业务。佢讲到真系霹雳嘅， 系 好啦，咁我喺度谂啦，呢嚿咁嘅嘢需要定唔需要？定系放佢哋嘅民族嚟讲， 系 真系好需要咧？ 吓、咁你拉个帘围住自己张床咪得咯？ 系啊，佢唔得噶，因为佢话要有一个特别嘅光暗度咧，令到你有一个处身于好私人嘅空间，即系佢直头要望出去。四埲牆即係佢啲布啦，四埲都係牆，有自己空間，出面啲人睇唔到我咁樣。 之前咧已經試過有一個類近啦，就未知咁大嚿嘅一個類近嘅玩意。嗱，自從咧嗰啲智能電話，你已經可以睇到一啲叫做立體影像之後咧，你未。啲人咪發明咗一個眼罩，你可以將佢套咗落去，然之後咧就笠住自己隻眼，咁你淨係睇住嗰個畫面。 VR 嗰啲咁樣嗰啲 friend 啊，但係你唔使另外買一個嘛，你只要用自己嘅智能電話已經做到啦嘛。咁啊，你已經透好似一個眼罩咁樣。笠住自己隻眼，你已經見唔到出面任何嘢噶啦。 係有啲直頭係攞個紙皮箱啊， 就係、 是、塞咗個頭入個紙皮箱裏邊， 係、 啦。 我就想講呢、 咁開個窿。 係啦，咁你已經係淨係戴咗眼罩都唔夠，就要發明叫做啊發明啲乜嘢咧？好似正話崔傑同講過咯，我整一個頭咁大嘅箱，你個頭塞入去咯。哇，咁點解咧？你笠住隻眼都唔得，要笠埋個頭。咁佢哋嘅感覺咧就係話笠住個頭。跟外界的隔絕再多一 點、 感覺再私人一點、我笠住隻眼都不得要笠住個頭 那我明白這個了 是啦現在去到 這個其實不是好像在家宅營一樣笠、 住個頭都還不夠我要笠埋個身才可以有一種叫做跟外間隔離咗嘅感覺， 係啦。咁佢話咧，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叫做用件啊嘅嗰用具、工具俾埋你嘅。係咁啊，有啲譬如地氈有兩塊啊，跟住又有啲有個台仔、機仔俾你啊。咁、目的都係希望你喺入邊咧。可以做到曬你自己想要嘅嘢，我覺得呢個根本咧就係宅男或者係草食男嘅其中一種恩物，而佢哋嗰一類嘅人咧。 本身都喺屋企噶啦，或者冇自己獨立嘅房間， 係 係啦，咁又成日同屋企人一齊住，其實摩擦都多嘅，即係譬如東京大城市，佢哋屋企人摩擦都多。 你試下搬呢個翻屋企啊，摩擦仲多。 唔係啊，小小白一定好開心啊！ 做鬼嘢 咁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即係一間屋裏邊如果有兩三個人住，sorry 啊，咁你都冇私人空間。咁即係我哋每人要瞓一個咁樣嘅嘢， 係啦， 你瞓一個，佢瞓一個，我瞓一個咁樣，咁要間屋嚟做咩啫？即係唔使同一屋檐下 嘅，聚埋一齊，但係大家唔講嘢，大家又要有自己私人空間，咁咪變咗全部都係，就算一家人都好似租樓住，不過係共用洗手間、共用廚房，所以就話呢嚿咁嘅嘢咧，望起上嚟好似幾得意，但係佢咧係令到人同人之間距離越拉越遠嘅一個發明嚟 嘅，一個平啲嘅 station 咯，自己喺屋企裏面 好正面喎，你諗得嚇？ 航空总部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学园街对出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学园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挤塞，咁而家狮隧出九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德士古道和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9:06，投资 O2O， 阿O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先啊，憧憬啊，财政刺激政策啊，美股表现向好啊，道指最高曾经升556点噶，创咗咧历史嘅高位啊，高见32,389点啊，不过咧美市啊升幅收窄啦吓，咁啊最后都有得升464点啦。至于咧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冇乜力量，咁啊收市咧微微跌啊0.04%咁样，咁啊睇到咧，美国众议院咧通过咗1.9万亿嘅美元刺激经济计划啦，咁啊总统拜登咧就预料啊会签呢个法案噶啦，咁啊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股价咧大升啊，升6.39%啫吓，系升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金融股咧都继续做好啊，高盛、摩根大通咧分别都有得升啊，咁啊唔知今日港股嘅情况会系点咧？转个头你咪会知道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欧。 系喂，今日我哋出嚟做下访问啦。我知道你咧好中意食辣嘅，你都系无辣不欢啦。咁啊，有一日喺你屋企啦，咁啊见到喂有一啱辣椒酱，好正咁、啊、样。唔系，其实我透过你 IG story 睇到你屋企啫，系啦。 清 翻 先。 都認識一位朋友仔，都是做辣椒醬的，又無獨有偶，就是這個對我， 沒錯，所以今天就帶你上來這裡。 是啊，哇，好空旷啊！呢度有四萬尺噶，系咪啊？全部都摆晒辣椒酱，有冇好震撼啊？ 有啊， 系好似去咗外国沃尔玛咁样，系咪？ 唔止辣椒酱嘅、嗯，即系呢度都有好多辣嘅产品嘅，系、 哦、 啊。 咁啊，今日请嚟咧，公司嘅负责人咧 ，Cindy 同我哋分享下。Cindy 早晨， 早晨 ，Cindy。 Hello， 早晨，大家好。 系 Cindy 啊，喂，不如我又先问下你先啦。一开始点解咁钟情于辣啦？咁啊，而一开始点解会想 start up 一个咁嘅 business 嘅？ 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喺街度揾到一個麻辣專，好好食喎！咁我就同我 partner 翻屋企啊，我哋自己試下食咁樣啦。咁食咗兩次之後，發現哇唔得喎，好掛住喎！咁啊，再揾下睇下香港有冇其他地方有得買啦。點知冇啦，揾極都揾唔到。咁咧，我哋嘅 partner 咧，佢咧。唔得，我一定要揾到佢。咁佢就聯絡嗰、那個食品嗰個直接供應商，原來咧就喺成都嘅。咁、佢就自己親身飛過去同佢傾，我好想攞呢啲磚翻嚟香港請啲朋友食啊，或者我哋自己睇有冇啲嘢可以創辦到。咁就係咁樣呢、這個原因， 特登飛到去成都啦。咁就係話想攞呢個產品翻嚟賣嘅。咁係咪好順利就可以傾到咧？ 其實都唔係噶，因為初頭我哋用咗好多方法揾出嚟啦，因為佢係喺一個成都一個旅遊區一個巷仔咁樣，我哋都用咗好多人力物力先揾到佢出嚟啦。咁之後我哋嗌咗可能一百幾十個翻嚟，自己可能請下身邊啲朋友啊，試下味啊，各樣嘢，睇下覺得啊呢件事係咪真係 work 咧、嗯，可唔可以咧咁樣咯？ 其實對於香港嘅朋友嚟講，或者你第一陣嘅客人俾你嘅 feedback 又係啲乜嘢咧？ 其實初頭第一陣我哋都吃力噶，我哋只係用咗一個禮拜時間去。開我哋嘅網站啦、IG 啦、Facebook 各樣嘢啦，咁冇客源嘅，我哋咪身邊俾所有唔同嘅朋友啊，各樣去試下咁樣啦。之後慢慢慢慢，我哋先至再延伸落去而家公司嘅規模咯。 係啦，我想知咧，就係因為其實好多人咧，可能都會對一啲產品覺得，呢、這個有得做啊，但係咧嗰個猶豫嘅時段咧，先係最難捱嘅。由想做到真係做咧，咁啊頭先 Cindy 就話，梗係問下啲朋友啦，你哋覺得得唔得啊咁樣。咁你 get 翻嚟嘅 feedback 係點樣？即係佢哋點樣去評價你個產品咧？即係佢哋食唔食得出同其他產品有啲咩分別啊？或者同出去食買其他嘅嘢有啲咩唔同嘅地方，以至到你真係話，咦？原來真係其他人都同我一樣覺得呢樣嘢有得做喎，即係佢哋嗰個反應係點樣咧？ 其實大多數嘅朋友試完都哇正喎，因為佢嘅火鍋專辣度唔係話非常之誇張，咁一般唔係食得非常之辣嘅人，佢都接受到。咁同埋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有買咗唔同嘅火鍋專翻嚟，逐個喺屋企試。 即 係我哋 即其他 brand 嘅火鍋專 啦，係啦，即係我哋去 partner 屋企，我哋真係食到牛，食到牛，每一日都試唔同嘅火鍋專。咁我哋唔能夠就係覺得呢嚿好，我哋就做呢一樣。我哋都想試下唔同嘅品牌究竟係咪真係好咧。咁我哋經過好多個流程啦、試啦，同埋。睇到個包裝係真係好靚。 香港咧好有趣嘅，如果你個 product 係成功咧，好多 competitor 就會即刻抄噶啦，或者你識得入貨，我又喺譬如你喺成都入啦，佢喺重慶入，跟住有啲話河北都有辣椒醬嘅咁樣，當係咁啊嚇咁樣。突然間可能呢兩三個月好似雨後春筍咁樣，好多人都跟住你做同一樣嘅嘢啦。 其實有啊，有好多。之後我哋陸續發現都有好多唔同嘅網店啊，都有我哋類似嘅嘢，有啲可能係一樣添，甚至乎，所以我哋覺得唔能夠一個公司淨係賣一兩個產品噶嘛，咁我哋就再揾多咗好多唔同地方嘅產品啦。但我哋而家 mini 就係美國啦、台灣啦，同埋成都呢一個三星嘅系列啦，全部都係辣為主嘅，咁但係辣度我哋會。 揾咗唔同嘅辣度去適應唔同嘅客人需要咯， 係、嗯。 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咧，即係 Cindy， 你話攞唔同嘅貨翻嚟啦，咁其實係咪即係做咗一啲嘅獨家代理咧？即係譬如喺香港其他鋪頭揾唔到嘅，定係其實都唔係噶，佢都會同唔同嘅公司合作，因為呢一個都令到你嘅生意嗰、那個即係繼續經營嘅時候，即係遇到嘅困難會唔同噶嘛。同、嗯、埋有之前咧，我哋有訪問過其他嘉賓啦，即係其實佢哋做咗就算係做代理都好啦，咁啲人咧其實因為而家網上面發達咧，佢真係識得揾啊！即係好似你哋咁樣揾翻嗰個源頭喺邊一度咧，就直接寄過嚟。你哋有冇遇到呢啲嘅問題咧？ 其實都有噶，個流程都幾複雜噶。咁、但係到最後，可能我哋要攞某一個量數，佢先至會俾我哋咯。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其他嘅網店啊，個人嘅攞到啦？這個我哋都真係唔敢寫，我哋淨係獨家，但係我哋一定會用我哋嘅最大嘅能力去揾唔同嘅產品去俾大家試咯。 嗯， 喂，但係傾代理嘅時候有啲咩需要注意，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有啲乜嘢你自己嘅經驗分享咧喺呢個環節嗰度。嗯， 其實我覺得你傾代理嘅時候，你本身要對呢個產品好熟悉啦、你要覺得呢件事真係喺個 market 上面係可以做到，唔係話一時衝動，我覺得佢得就得、即係你做呢之前，你要做好多嘅前嘅功夫啦 ，prepare 各樣嘢啦，咁唔係話單憑攞少少錢啊，或者一個額出嚟就可以做到。你要對呢件事有熱情，即係你要喜歡呢樣嘢，你先可以再 sell 俾你身邊嘅人。咁樣咯， 係咁啊，不外乎都係中意嗰件事啦，跟住心意更深咁去認識多啲啦。咁啊，每門生意都係咁啊嚇。呢句説話咧，亦都俾咧心機旁邊啊所有嘅創業者啦。好啦，咁啊，今一集咧環節到呢一度先啦，下一集再請 Cindy 咧講多啲咧。喂，其實香港人好怕悶嘅，即係咧你一年四季咧最好有啲新嘅 crossover 新嘅product 可以出嚟咧，咁佢追住買，同埋咧開始要對個產品咧一種忠誠度啊 loyalty。下一集咧，我哋多讲呢三个课题啊，好嘛？唔该晒 Cindy，thank you，thank you， 唔使客气。 初めてのルーブルは。なんてことはなかったわ私だけのモナリザもうとっくに出会ってたかった初めてあなたを見たあの日動き出した歯車止められない喪失の予感もういっぱいあるけどもう一つ増やしましょう 田光的 The Last Kiss， 室外气温有20度，相对湿度 80%， 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 今日又是时候讲下水中黄金， 威士忌啦。根據 Scotland Whisky Association 的數據，原來蘇格蘭出口威士忌的產業可以每一秒鐘賺到125英磅，因為每一秒都有38支的威士忌輸出海外。哇，計一計數，即是一年有11億8800萬支威士忌輸出海外，而其實全球只係得70億人。你諗下個數字有幾咁誇張呢？咁到底大家飲水多定飲威士忌多呢？當然呢個都係一個打趣嚟嘅啫。正所謂聽多樣嘢旁下身，我係阿 O。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嘅张生。早晨，张生。 早晨，早晨。 哇，你就好啦，夫妻咁恩爱， 廿几年啦，系咁上下啦。 我真系好中意咧，张生你呢种咁开朗同埋咁率直嘅性格，即系我赞你恩爱咧，你又真系，啱啊，我系啊，咁 系咁啊， 系咪啊？ 廿几年啦，唔恩爱点恩廿几年？ 真系好啦。咁啊，今朝早打电话上嚟咧，系想点唱俾太太。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嗯，点解咧？ 即系想佢开心啲啦，咁啊生日虽然同佢食咗饭，但系都系好似争少少咁样啦。哎呀，啱啱咁巧啊，打到电话，咁啊顺便啊，即系点唱埋俾佢听咯。 哦，张生你自己平时觉得自己系咪都系几浪漫，同埋都中意揾啲花神嚟搞下嗰啲人嚟嘅咧？ 我惊佢晕低咋， 而家唔怕嘅，呢个钟数安坐家中听住我哋耳仔嘅， 好啲嘅，好啲嘅， 系嘛？好啊，交个时间俾你，有啲咩说话想同太太讲咧？ 哦，咁祝佢身体健康啦，生日快乐啦，同埋叫佢做多啲运动啦。 哦，平时 佢好少做运动啊，就系争啲争呢样嘢，其他就全部都优点啦。 吓、啊，咁你咧你自己多唔多运动啊？ 我梗系多啦， 但系带动唔到佢， 带动唔到啊！佢都唔中意做运动。 系，我教你啊，你试下叫佢跟住你嚟支持下你，睇下你嘅英姿咁啊，得唔得？ 试过噶啦，唔得啊， 都唔得啊？哦，即系斋睇啫，真系。 系啊，冇办法，冇办法。 慢慢嚟啦，揾一啲轻松啲嘅，即系可能有啲乐趣嘅嘢咯，睇下有冇啲可以勾到佢兴趣嘅引佢出嚟先。 佢唯有脚臂咪拉筋啦，唔脚臂佢都唔拉啊，烂个头啊嘛。 咁啊冇办法啦，唯有睇下有咩方法氹下佢啦，有奖励计划得唔得啊？ 我谂应该得嘅，又请多佢先食饭啦。 系咯，喂，咁又唔得，如果即系做完运动又食翻咁啊，赶鬼又赶鬼， 清啲啦，清啲啦。 系咯系咯，好啦，嗱，我都祝你哋咧欣欣爱爱咁，同埋咧大家都最紧要今年系身体健康啊！ 系系，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张生， 好唔该你，唔该你， 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 在之前咧，未播咗只日文歌嘅， 系啊系啊 ，One Last Kiss 啊， 系啊，由呢度咧就睇到啊，崔杰彤咧喺音乐上系有盲点嘅， 系，唔系我系喺动漫上有盲点啊，真系唔知道。 你介绍咗只歌啦 ，One Last Kiss， 系啊。 介紹咗係宇多田光啦， 係啊， 竟然冇講係新世紀福音戰士最新劇場版嘅主題曲， 哎呀， 我幾神傷啊， 係， 哎呀， 唔緊要，而家俾你講翻，有冇舒服啲啊？ One Last Kiss 個MV 都可以望埋， 宇多田光， 即係如果聽眾有時間可以揾埋佢嗰個 MV 望一望。 咩、新世紀福音戰士劇場版最新主題曲啊嘛，啱啊， 係最新新世紀福音戰士劇場版主題曲， 幾有個新字喺度啊！係 啊，總之係最新啦， 係啦，最新啦，因為個 MV 係宇多田光自己攞咗好多 shot， 咁啊俾阿庵野自己就剪翻嘅， 即係嗰個監督庵野收 尾。係啦，係啦，係啦。 但我睇完之後咧，都係嗰句啦。唔需要啊，唔需要、啊，唔需要咁样挂个名出嚟嘅， 系嘛？诶、噱头嘅嘢吓，咁啊嗱，而家我哋个个人咧，即系朝头早嘅时候有早餐，中午啊食午餐啦，其实好正常嘅嘢啦。好啦，咁啊以前咧，即系我觉得讲紧系可能五十年前同而家嘅人有啲咩对比咧？健康方面啦，好啦，而一啲嘅叫做报告呢 report 咧，就讲翻咧中国人啊，因为呢个系中国出嘅，中国人咧喺呢一个嘅食物方面啊，即系几十年以嚟，我哋嘅膳食方面有啲咩改善，同埋有啲咩进步嘅空间咧？我哋都中国人啦，系咪？听听先。好啦，佢就话到第一，我哋咧基本上系犯咗个严重嘅问题，膳食同埋我哋嘅肉类咧，即系嗰啲膳食纤维吸收 啊，唔均衡啊， 唔均衡。非常之唔 哦，食肉瘦啦，即 係啦，話普遍咧，原來中國人喺個烹調上面咧，係真係非常着重於呢一個嘅肉食啊，肉類啊，咁啊少咗呢一個嘅蔬菜啊，可能係由我諗由以前滿漢全席開始咧。都已經有呢一個嘅習慣同埋趨向， 都唔係啦，再之前已經 是，我應該係，即係大家會覺得食肉就係有一種嘅表徵喺度，就係代表呢餐食得好，咁啊，但係都唔一定嘅，即係科學話俾我哋知道其實唔係，咁啊，科學同傳統仲喺度較勁緊啦。好啦，另外咧就係話到啦，咁啊如果係啲叫做鄉下啲嘅地方。同埋咧，城市嘅地方嘅人嗰個食物嘅質素咧，亦都有幾大嘅參差。咁呢個就當然咧，成個國家嘅經濟喺度睇啦。好啦，仲有咧有幾方面嘅，例如 B B 仔、孕婦同埋咧老人家，其實應該係做翻多啲俾佢哋特定嘅膳食，因為原來佢哋嗰個吸收咧，同我哋呢啲譬如壯年人嚟講啦，係完全不一樣嘅。但係咧。叫做喺我哋嘅文化傳統上面咧，就好少會着重咧有啲叫做食店經營者去到有一啲嘅 menu 專係服佢哋，即係例如入到一間快餐，原來佢有一個孕婦漢堡包，孕婦呢個老人家嘅漢堡包， 係分到咁仔細啊！ 係咯， 係啊，佢哋就話如果可以分埋呢幾個嘅 category 去到俾呢幾個界別嘅人咧，咁啊成個整體嘅社會嘅人嘅健康咧又可以再理想多啲。好啦，咁當然咧就話到以前嘅人同而家嘅人其中一個最大分別係咩咧？就而家嘅人咧浪費食物嘅情況非常嚴重。 咁呢個都係嘅。 係啊，以前有衣食啊嘛，而家就成日話豪氣豪氣咁啊，叫曬啲餸翻嚟，個個都唔食啦。 係啊，自助餐咁樣。 係咯， 咁啊唔好咯，係咪先？咁所以大家就要記住啦，食咧都要乾乾淨淨食。攞個碟咧係乾淨咁就得啦， 又掹翻大西鬼出嚟啦！ 你要唔要佢啲襟章？ 多謝你先， 我好想要啊！ 晨光追蹤三十一， 早晨啊，刘启新 ，Kason， 喂，早晨啊 ，Kitty， 系今日有我同阿 O 喺度啊， 系早晨 ，Kason， 早晨啊 ，O， 哇，喺今日3月11日， 系啊， 系咯，系啊，咁啊，真系 有啲 十周年啊，吓，即系呢个福岛地震啊，好啦，咁啊，但系我哋今晚咧睇睇啦，香港电台有啲咩睇先， 系， 咁啊，首先咧，医生与你咧都继续讲呢个肾炎嘅吓，即系肾炎啊，譬如去到肾衰竭啊，咁样肾病啊，系咪最后一条路咧？就要洗腎咧嚇，即係俗稱洗肚啊！今晚咧就可以了解一下啦。咁另外一個環節咧就叫兒家到訪嘅兒咧，就係兒童嘅兒啦。咁咧就好多咧，即係當一個歲半大嘅細路仔咧，咁啊特別扭計又煩躁啊，又中意咬手指啊咁樣，咁咧就會有啲老人家話啦。出牙嘅咁样吓，唔知点解次次都系啲老人家先话，嗰啲老人家然后生嘅时候唔识讲嘅吓， 传统智慧啊嘛呢啲 系嘛 ，B B 仔出牙系咪一定会发烧嘅咧？啊，今集咧就会讲啊 ，B B 仔出牙嘅时候遇到嘅问题啦，即系会周围咬嘢嘅啲细路仔咧，痕啊嘛啲牙肉 系啊，啲屙啲屎又会烂啲啊，咁样话即系好似好多嘢。 咁、 啊、 都有影响啊？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个八点钟啦，就睇下议事论事啦。咁咧就喺呢个议会里边咧，即系今个礼拜啊嘅话题莫过于呢个修改呢个选举制度啦。咁、究竟修改选举制度咧，就会出现啲咩问题咧？咁之前如果你有任何呢啲咩修改咧，反对声音都好多噶嘛。但系今次咧就细好多啦，因为有啲就即係盡量都保持低調啦，咁有啲人呢就啊都唔識講啊咁樣。咁呢就今集呢就搵嚟呢立法會前議員李華明同埋國際政治學者袁微昌啊，袁微昌好嘢真係。袁微昌會係邊個？ 袁微明囉。 袁微昌個老婆係邊個？ 個老婆係容海恩囉。 係啊，所以佢呢真係嘩喺可以處理呢啲咩關係呢，不愧为国际政治学者喺即系经常系游走于两种颜色之间，一定系高手啊！咁所以咧，今晚听下佢嘅分析啦。咁、另外咧，去到日常八点半啊，区区小节咧就会嗱，我问下两位啦，香港咧好多水塘噶嘛， 系 咁有边个水塘咧个名唔系叫水塘嘅咧？ 吓，系咪水库咁样？系万怡水库咁啱 啦。仲有一个劲啲嘅，系、啦，就系、是、 船湾淡水湖啊！ 大家咧对于喺船湾淡水湖嘅记忆咧，即系莫过于就系踩单车啦，咁啊或者系即系跑嗰啲越野跑最后嗰段路咧、就最辛苦就系跑荃灣淡水湖嗰条堤坝嘅。原因啊唔系话佢又高又低，而系咧一条直路。几公里长，你跑极都好似自己唔喐咁样嘅， 好以为喺跑步机上面咁 样，仲未到嘅，仲未到嘅，仲未到嘅 咁样。咁所以咧，嗰段路咧都系好多历史啊，好多回忆嘅。咁大家就可以睇睇呢个荃湾淡水湖啊，当年起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嘅乡村要搬走嘅，亦都好多文物咧，听讲话系留咗喺湖底嘅而家。系啦，咁另外咧就会睇下啦。讲乜讲物呢，就是讲下呢个香港嘅公共交通工具里面嘅红 van。哇，红 van 真係俾大家感觉呢，就係话赶时间搭红 van。 快啊。 快到呢。咁除咗话即係快之外呢，仲有啲咩故事呢，咁莫过于小巴个牌啦嘛。 好，唔该吉 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优先群组市民寻日起可以到七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今朝未够八点，荔枝角公园体育馆有大约50名市民等候接种。有市民话对伏必泰较有信心，亦都有市民话年轻人应该尽早接种。寻日已经接种疫苗的李先生今日陪同太太接种，他话自己寻日接种疫苗之后只是伤口有轻微的痛楚，仲打了2小时乒乓波。有在诊所工作的市民话，接种疫苗之后感觉仲算好，选择伏必泰疫苗是因为保护率较高。他又说近期留意到有长者不主动或者不想接种疫苗，认为年轻人应该尽早接种疫苗，有抗体之后亦都可以保护长者。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在下午3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将会表决有关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到时会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主持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预料亦都会出席，将会就10项的草案逐一表决，包括排在第5项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完成所有表决程序之后，栗战书将会发表讲话。另外，大会闭幕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下午4点会举行记者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美国将会对在香港作出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士采取行动。布林肯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话，美国有需要持续透过制裁等的措施应对那些在香港采取压制行动的责任人。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上海有5宗，四川3宗，广东2宗，福建1宗。另外新增10宗无症状感染者，1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至今累计90018宗确诊，死亡病例4636宗，85201人康复出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和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8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12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3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宏桥10.38跌5.2，腾讯控股663升4，美团321.4升4.4，阿里巴巴229.2升8，友邦保险99.25跌1.15，小米集团21.35跌5，中国平安98.6跌5仙，信义光能13.92升4，李宁43.6升7，石药集团9.1升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2，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0点，升73点。港金现价报15970，升1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96美元，卖出172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喺呢一个赤立角啊新界赤立角机场路嘅支路去东涌方向，之前喺香港航空总部对开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都系比较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赤立角机场路支路去东涌方向，近住香港航空总部对出，因为有意外事故啊，现时一带仲系多车嘅。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而东隧的港岛入口西行线呢都是比较多车少少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啫。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观塘啦，将军澳入口仲系多车一啲嘅，咁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港岛咧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嘅中环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顺德中心。九龙区啦，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就比较慢车嘅。新界葵涌道去九龙方向美孚桥支路有少少挤塞啊。仲有就系呢、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马场段咧都仲系比较繁忙。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青交汇处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大个噶啦，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啦，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冇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 诶，咁不如沟埋两个人做同屋主啦。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同居老幼，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天下第一。以前有段时间好喜欢看同武林有关的故事，小说、电影、电视剧，总之同武林相关都喜欢。武侠世界总会有一个武林，不同的武侠世界就会有不同的武林，好像平衡宇宙一样。这个空间拥有很多不同的武林。关于武林，没有一个实质的讲法，它是一个社会、一个世界、一个组织，还是只是一个共识？关于刻画武林，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王家卫拍的《一代宗师》，里面梁朝伟和章子怡走过一条后巷，两旁的建筑物挂满了武馆的招牌，不同派别都有，这条后巷都是一个武林。所有和武林有关的故事必定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一定有人想称霸武林。不知为什么一定要做到武林第一。什么叫做武林第一呢？这样都重要问？在武林最厉害的那个就是武林第一。但是刚刚先讲完，其实武林很空泛的嘛。那在一个空泛的世界里面要做到第一，可以怎么做呢？如果根据武侠片的情节，就是不断同人比武，要打遍天下无敌手，咁就系武林第一。但系当你打遍天下冇晒对手，武林嘅人又点知呢？如果输咗嘅人系唔会话俾人听佢输咗噶嘛？咁边个会话俾人听你赢咗呢？会有人睇到嘅，叶孤城同西门吹雪比武，陆小凤都喺度啦。古代嘅世界资讯唔系咁发达。即是说陆小凤讲西门吹雪赢就是西门吹雪赢。如果陆小凤同人讲话叶孤城赢了，啲人都会信的。不想以讹传讹，梗是当事人自己讲最好啦。现今世代的人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好多时候当一个人或者一间铺头自我宣传的时候，都是自己话俾人听自己几咁叻嘅。早两日在网上看到一间餐厅的宣传，他写了三大重点。第一，被一本杂志选为本城市最佳食店。第二，另一本杂志选他为亚洲区50大食店。第三，再被一个饮食网站评选为全世界最佳食店。真是很厉害。不过细心想想，这三个宣传重点是不是有点奇怪呢？有乜嘢咁奇怪先？总之都系话佢叻咯。 是的是的，他在这个城市第一没问题啊，亚洲区五十间最好的餐厅之一都没问题，但是写埋是全世界第一、啊、如果已经是全世界第一，那必定是这个城市第一啦。又或者如果他是全世界第一，应该都是亚洲区五十间最佳餐厅之首啦，已经是最叻啦。为什么还要写之前那两样相对没那么叻的名衔出来呢？既然已经拿了一个世界第一，其他那些写来做什么？不同的地方拿的第一我都要写出来，如果不是其他人怎知道我是最叻呢？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武林，我们就是武林中人，当然就是想做武林第一啦。其实武林第一争来做吗？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情与义值千金，刀山去地狱去又何憾？为知心牺牲又何憾？为骄傲甘心否寸心？血泪世上相识是缘分，尽杯酒千杯怎醉君？夜哭哭叹魂，生死怎过问？笑有人谁过问？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催神厨房， 有时候唔想煮饭整咁多个餸，其实就咁简单煮个意粉都可以食得好满足。今日催神厨房咧，就想同大家推介一个做法好简单、味道好好，而且卖相十分之呃 like 嘅铁板蛋浆拿破仑意粉。呢、这个拿破仑意粉呢，我觉得是非常之容易做，因为其实呢主要是茄汁做嗰个酱嘅啫。咁佢嗰个材料都系好简单啦，有啲洋葱啦，有啲椒啦，即系红椒啊、青椒啊嗰啲就切丝啦，腌肉啦。咁其实呢最紧要系你炒香咗啲餸，咁就捞起佢，咁跟住呢就煮个意粉啦。咁点解话好呃 like 呢？就因为今次呢用咗一个铁板上。咁如果你话吓喺屋企无啦点会有个铁板啊，咁你用个平底锅都得嘅，咁你将佢做完之后咧，点解你要有个铁板呢？因为最后咧，我有个蛋浆嘅， 要赖落去， 赖落去侧边，好似咧、哦、你去韩国食嗰啲岩浆炒饭咁样咧，将嗰个 main 即系嗰个炒饭，今次叫意粉咧，摆喺中间，咁喺侧边咧就会有 整个心心， 侧边即系嗰个圈嗰度咧就会有一个蛋浆，咁因为你咧系铁板上或者你系一个平底锅，仲有热力去上咧，咁你就可以一路食嘅时候咧，那个蛋浆就半溶，系啦，就可以染翻嗰个蛋浆，哇，非常之好食喎呢个， 系咪啊？ 咁同埋咧，其实拿破仑意粉同拿破仑咧系冇关系嘅，即系同法国系冇关系嘅。反而咧係一個同日本咧係好有關係嘅，係啦，即係紅遍日本嘅，即係你見到其實我之前睇日劇咧，佢裡面都有校正呢個拿破 崙 意粉嘅。咁拿破崙意粉咧，佢話加唔加入新鮮嘅番茄咧，都唔係重點，最緊要咧就係嗰番茄嗰個醬汁啦。咁、 你會買最傳統一支支嗰啲茄汁啊，定還是買一盎嗰啲，即係懶係好意式啊，即係入邊已經落曬嗰啲羅勒啊？ 或者落咗啲香草落去嗰啲茄汁醬汁㗎。 嗱，今次我整呢個拿破崙意粉咧，我就用茄汁，因為我覺得佢個味係最 係 啦，係啊，最傳統、最純正嘅。咁點樣可以加少少東瀛嘅風味落去咧？就係我就冇。特別落鹽，我就落咗少少煎魚粉。咁、煎魚粉其實佢都有佢鹹味噶嘛。咁但係佢嗰香咧就有少少魚香味咧，就有一啲即係日式湯嘅感覺啊。咁、所以呢一個咧代替咗鹽，大家都可以試下佢嘅。咁、加茄汁啦。咁當然你可以試下味，咁加少少糖又得啦。 意粉嘅處理通常會係點啊？ 意粉處理好簡單，你只要跟翻你買嗰包意粉上面寫住教你佢大概整幾分鐘，你一定要相信佢，因為咧。 你一定要相信 他，你一定要相信佢，写得好清楚。有啲咧就教你煮九分钟，有啲就教你煮十一分钟。咁总之你睇翻包装嗰个时间，咁 佢温度嘅，你最好落埋个温度计落去探一探，即系究竟啊佢几时放落去啦。如果唔系都喺一个硬度啊，同埋个腍度嗰度处理得唔好，因为有啲意粉咧，依家标榜就 系 organic 啦，即系手制 嘅， 即系净系话新鲜意粉。我估大家都明嘅，有煮开意粉嘅朋友。依家今次因为有啲新鮮的意粉，即是它用個真空處理，你摸下去還是有一點淋淋淋地濕濕地的，那些就為之新鮮的意粉。我們最傳統譬如在超級市場買的意粉就是即是一拍就斷嗰啲就係 乾曬 啊，即係唔係嗰啲叫製過嘅意粉啦，咁樣咯。咁啊，所以即係處理意粉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 係啦，咁啊，記得煮意粉嘅時候留翻少少意粉碎啦。即係正常嚟講咧，你就會煲熟咗個意粉啦。咁如果你話之後你會再攞去炒或者再攞去再煮嘅話咧，咁譬如個包裝叫你煮十一分鐘嘅，咁你咪煮十分鐘或者九分鐘，咁跟住撈起，咁跟住你之後再處理，咁咪加多兩三分鐘落去，咪差唔多咯個時間。即係呢個就 過一過冷。冷河咧 ，Kitty 我冇啊，我冇过冷河噶，系啊，我冇过。 有冇谂过过咧？ 我冇谂过过冷河。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唔需要咯、 哦。都系有另一个风味啊，意粉过一过冷河， 真系会淡啲。 不过要烦啲，系真系会淡啲。 系， 不过就烦啲咯。 系， 即系嗱，淡啲嘅代价就系烦啲。 系。 唔想煩咧，就冇咁淡咯。通常都 係 咁噶啦。 不過我就覺得個意粉水留翻咧，就係、是、你如果再炒嘅時候，你想再佢靚啲啊，或者嗰個質地好啲咧，你就可以再加翻少少意粉水落去嘅。咁啊，呢一個係非常之簡單嘅。最緊要其實就係你嗰個擺盤有一個鐵兜，即係嗰個鐵板喺度，整個蛋漿圍一圍佢。咁食嘅時候咧，攬將啲面咧攬一攬嗰個半熟嘅蛋漿，咁啊 very good 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带我哋去享乐啦，小白。 今日咧，即系唔系我带你哋享乐，系要你哋带翻我去享乐先得。 点解啊？ 个原因就系因为咧，我最近咧就搜罗紧好多咧，就系我哋细个食嘅零食。咁啊，成日聽大家講啦，有啲咩零食啊，細個譬如波板糖、山楂餅、嘉應子啊、乜乜乜點心面啊，呢啲咧都好容易揾到。 喂，我哋五個人食嘅零食都唔同， 係咯， 因為唔同年代喎、 啊。咦？ 唔係喎，鍾哥，其實而家啲細路都係食緊呢啲嘅喎。 嗱，好簡單。我哋而家每人數一樣出嚟、每人數一樣聽我哋撞唔撞啊？如果撞嘅話，即係我哋同年代。 係 唔、撞嘅即係唔同年代啊。 Okay, 好啊， 林慧先。 提子條。 我听都未听过啊！ 唔系，真系咩嚟噶？ 哇！咦？ 对，橡皮糖啲 friend 嚟噶？ 类似啊，类似系，其实系糖嚟嘅，不过系一只比较韧身嘅条状，咁系提子味嘅，都几硬噶。 有士多啤梨味噶，之后有个变奏。 好幼嘅，好幼。 林慧同个年代。 OK OK。 好，欧，你讲。 哇！我识奇多圈，我中意玩嗰啲。 哇！我储好多啊！ 系 啊， 好嘢嚟噶。 我又反而未食过。吓？点会啊？ 即系欧同阿 Kitty 系同一个年代。 系啊。 好，中意同你讲。 我食嗰啲鱼串咯，即系五毫子一串一串，跟住有几个圆圈嗰啲好咸嗰啲咧。 鱼串啊， 系啊， 同我嗰个年代 呢个又未听过。 点会啊？有一个胶桶载住好多串，好长嘅竹尖笃住几块圆圈，好咸嘅。 诶，我到我讲，嗰啲雪木瓜，即系雪到硬到咬唔入嗰啲。 雪菠萝 啊，雪菠 菠 蘿， 菠蘿， 係咯係咯， 木瓜菠蘿啦， 係嗰度有有有有有，有依家都仲有嘅， 土都有啊。 哦，小白小白姐唔係呢個世界嘅， 唔係嗱，我 佢日本人， 佢日本嚟噶嘛。 我有段時間咧，唔知咩，我同芭比講過嘅，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食好多嗰啲印尼嘅零食噶，咁我就變咗咧，屋企就食好多嗰啲華僑啲食物咧，我就食少咗香港嗰啲零食噶，咁所以就會同大家係少少唔同嘅。如果你話我細個喺香港啲食物有啲咩我自己好中意食嘅咧，有一隻而家都買到嘅，類似咩叫個好細個可樂罐樣，有好多唔同款式嘅，跟住一拉開嘅時候有好多一粒一粒， 嗰啲咬到好似 汽水糖係咪啊？ 嗰只咧其實有陣時我仔仔見到咧，佢都會覺得好過癮嘅嗰只嘢， 但係咬落去唔係嗰啲咬落去粉曬，係 啊，其實係溶噶啦，即刻擺落口。 其實而家人大咗，我覺得嗰啲一啲都唔好食嘅。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我細個都係中意食，但係而家都覺得唔好食。 係啦，所以我就理解咧點解即係小朋友會中意食，因為我都要做過細個啊嘛，咁我嗰陣時都中意食噶嘛，但係咧有啲叫做零食咧，而家揾嚟揾去咧都揾唔到，所以话点解今日嗰个享乐时代咧就唔系我同大家享乐，系你哋话翻俾我听， 睇下我哋有冇提供啊？ 有冇得继续享乐？好啦，嗱，以前咧有一只而家有一只叫做好似牛味嘅薯片，而家都有得卖嘅。 哦， 以前有一只鸡味嘅。 你哋 有冇印象啊？ 有啊，雞片啊嘛， 係 啦。前排有復刻出翻， 嗰個餅乾嚟㗎，係咪啊？ 唔係，真係㗎，真係㗎。佢都係嗰個牌子出翻，有出翻兩三個月。 佢同嗰個牛仔嗰個係差唔多大細咁樣㗎嘛。係 啦，係啦，嗰間公司添啊，我冇記錯。 係啊，係啊，同一間公司。我記得以前咧，仲係嗰個有個漫畫咧，叫牛仔，唔知鍾哥記唔記得？牛仔， 唔係你哋係咪講緊第二個地方啲語言啊？ 唔係啊， 我聽唔明你哋講嘢 嘅，講嘅廣東話嚟噶。 鍾哥一出世就有手提電話啦，一出世就玩緊 Twitter 同埋 IG 啦，係啊，你講緊乜嘢？ 講嘢講咩嚟？ 好啦，嗱，當我揾唔到頭先講嗰個雞片係嘛？ 阿林慧下一次教外語教佢哋講嗰啲我聽唔明。 好啦，仲有一個。雞髀餅呢、這個餅乾，大家以前有冇食過？ 這個我聽過喎。 雞髀餅 我未聽過喎、這個。 聽過喎， 係真係餅乾嚟㗎， 餅乾嚟嘅，餅乾嚟嘅， 啡啡地咖喱色咁樣㗎嘛。 係啦係啦。 咁以前買嘅時候咧，係一盒好似 A4 紙咁大盒嘅。 係啦， 係啦。跟住一開嘅時候咧，就好香嗰啲味精雞味。 嚇、啊！你哋冇人聽過？ 我有，聽過 但係你加即係你賦予咗佢個名字叫雞髀餅， 是 本身佢個正名唔係咁㗎。 佢好似本身真係叫雞髀餅，如果佢唔係叫雞髀餅，我點解一講鍾哥？ 我一打雞髀，佢得雞髀菇啫。我睇下先， 一打雞髀，佢真係出雞髀啫。 咦，真係有雞髀餅喎！等我睇下望下個樣先。 好啊，形容一下俾三機旁邊嘅聽眾聽下先。 我邊一隻係啊？你揾下邊一隻係？邊一隻係啊？ 係啦，呢只雞髀 唔係嗰啲真係雞髀嚟嘅，嗰只真係雞髀嚟噶， 嗰個雞髀餅我又形容下啦。其實呢個雞髀餅個樣咧，佢就係用咗雞下髀嗰個樣。咁佢整出嚟呢個餅乾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有少少似一條魚咁樣。一條魚就，但係佢個尾咧就嗰兩個就唔係尖嘅，係骨頭嘅，骨頭嘛咁做嗰個樣。咁就係一個咁嘅樣。咁啊， 本地嘅係咪本地本地嘢嚟嘅？ 本地嘅，我就而家咧揾嚟揾去 見到啦，因為太耐時期咧，我見到個廣告1987年嘅喎，所以咁忙係咪？呢一個包裝啊，係咪呢一盒啊？ 算早噶啦， 唔識，完全睇都未睇過，真係。我得兩歲嗰陣時。 咦，原來小白同鍾哥同一個年代喎。 同一個年代啊！ 我都扮未聽過你哋， 真係未聽過。 佢87年出啫，唔係代表佢87年咩執笠喎。係 87年出，可能佢都係風行幾年啦，咁都仲細。 幾廿年啦，風行幾廿年得唔得啊？幾年？ 而家唔見啦都，如果幾廿年 係 咯。 唔係咯，嗱，好啦好啦，仲有其他嘅，有一隻咧變色糖，唔知大家有冇食過？唔知而家有冇得買啦？咁你食可能買嘅時候好似唔知綠色定係紅色咁，定有幾隻色啦？咁你食落去嘅時候咧，佢越食咧就會越變色嘅。咁以前細個食嘅時候咧， 係變色甩色啊！ 變色啊！嗱，咁當然啦，佢嗰個變色亦都係由甩色做出嚟嘅。咁呢個我而家你問我諗翻，我都覺得係承認嘅。好啦，咁但係呢度食嘅時候咧，細路真係好開心，因為咧你一路食咧。個嘴會跟住變色嘅，跟住你一路食糖咧，你一路跑去照鏡嘅，可能攆完佢兩分鐘，你又跑去照鏡，而家變咗做紅色啦，跟住食啊攆多兩分鐘變咗做綠色，跟住又去照鏡，又好開心。你哋有冇食過呢只？ 冇 喎， 佢真係太空嚟嘅 喎， 搞錯啊你哋！ 哇，你淨係得你食過啲嘢，食到你而家又冇事，你真係好彩喎！ 咪就係咯，你個肚已經五顏六色，係 咪又係印尼嘢嚟㗎？其實 唔係，呢個係香港嘢嚟㗎。 系啦，嗱，仲有啲咩咧？而家都有得食嘅，譬如芝芝冰啦。咁呢个我就可以继续买翻俾小朋友食。不过咧，以前食嘅芝芝冰同我而家所选择嘅芝芝冰咧。有幾大分別，因為而家咧，我會揾一啲芝芝冰專係佢寫住 100% 果汁嘅、 嗯。 其實有好多咧，即係我都可以啲 tips 教啲聽眾買咧。佢、哋有陣時即係太多色素啊。咁、如果買食完之後咧，我成日擔心細路仔有冇事。雖然我細個都係食嗰啲啦，咁但係你都想佢食得好啲噶嘛，咁就會揾嗰啲 100% 純果汁去到做出嚟。 你有冇留意你個仔冇你咁大隻啊？ 有， 就係因為你食嗰啲唔純正，所以食到你而家肥肥白白。你個仔食嗰啲純正，所以而家咁瘦， 咁撩咁瘦 就係咯。 其實係嘅，我媽都係咁講啊，即係咧唔好太揀擇俾啲小朋友食，應該咩都食下，由細食到大咁先 OK 噶嘛。 等佢有個抗體出嚟。 色素呢啲嘢，我由細食到大噶啦， 唔驚噶。所以好多人第一句都話：我唔驚， 我唔驚， 有咩風浪未見過係咪先？啊，日日都大浪咁樣冚埋嚟，冇事噶，動搖唔到我嘅。咁樣 係 咪啊？ 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細個小食部嘅時候買過嗰啲魚條、雪魚條。 哦，而家都有嘅呢、這個。 而家都有嗰只 魷魚絲，但係雪魚條版。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有冇食過中國？ 唔搭嘴啊，冇。 咦，呢个都几好噶，即系助酒小吃嚟嘅，同埋都几长青，都玩咗廿几卅年噶。 呢个真系玩咗几廿年啦，而家都仲有啊。 大人会食嘅咩？呢个 会， 我都会食啊。呢个 助酒小食咯。 同埋依家你如果去南韩啊旅行嘅时候，你有一啲好大块，都系呢啲鳕鱼干啊、鳕鱼条咁样咯，就可以睇睇啦。不过即系小白呢个推介咧，都令到我哋好多呢个童年嘅回忆涌现咗嘛。 系啊，咁啊，睇下大家仲有冇啲乜嘢童年嘅回忆啊？食物都可以摆上去面书啦，话俾我哋知。我哋转头咧仲会有个 Facebook Live 添啊！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 你唔好话俾我听，阵间有轻谈浅唱乜嘢添？ 唔系，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 乖啦。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梁明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咦，个个都喺晒度， 大家都担心留低你一个喺度，惊你闷啊嘛。 嘿，听朝见。